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Hello，Hello，Hello， 唉，唔知点解今日连 link 都 add 唔到，不过唔紧要啦。喺 Facebook 吹咗鸡，如果真系靠嗰条 link 入嚟，我谂都唔会好多人啩。即系如果咁贪就手就算啦，少五十个就算啦。OK， 因为我用IG forward 过去就会咁噶啦咩？唔知道真系。你得啊？哦，你 paste 条 link 啊？应该我唔得嘅。我就按都按不進去 edit 那裡 thank you OK 今天又多了50個了可能咦今天即是現在通常都是很疲弱啊 dislike 和堅 like 都是各自三人啊今日阿 JJ 已经出咗个题啦，虽然个题我未必会真系讲嘅，咁但系你系咪勾水吹噶？ 恒黄第一 Patrick Cohen, 喂 ，Hello， 马安 JJ Lens。Hi 老氹，今日吹啲乜 topic 啊 ？Artist Zero 又一个礼拜，探长你好 ，Ultraman 数96 ，Hello Fellow。 Hello， 哇！上个礼拜咧，嗰个九吹咧，好似多人翻少少，其实就无非都系听下八卦嘢嘅啫，即系都系中意听人讲是非啊。講下人哋嘅台啊，咁可能阿土咧係大家 common friend 啦、啊。哎呀，今日唔記得 check 有冇 delay 添，咁啊彈咗個台面個畫面度。好 check check 先，三二一，我目測就應該唔係 delay 好多。因为呢度睇唔到啊，呢度个 real time 嚟。因为 real time 经过个 cam 去翻个 app 都要 delay 少少嘅，但出到街可能 delay 仲多。冇 delay 啊，竟然正喎、啊！喂，今日咧就想讲下，都冇乜特别嘅。其实咧，真系有啲新闻咧，真系越嚟越荒谬啊。 T Mono Fellow Timmy Tam Hi 探长 Striven M A C A U Hi Hello 你真系 Macau 嚟啊？ 恒黄冇 delay 咁就正啦。Nana 嗱，瞓到夹夹声，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喂，咁系啦，等下多少少人先啦。而家都系得嗰二三廿人咁样，都冇啊，分钟。哦，三十几都有 ，OK 啦。咩叫滴咁多啦？喂，今日我约咗阿苏伦，阿苏伦唔知喺度咧。晏昼约咗苏伦，即系呢度一个。资深嘅网友啦，识咗佢，我谂喺 D100 或者 DBC 都识佢噶啦。咁啊借咗啲旧镜俾我玩，咁我问佢你嗰度个袋有几多支啊？佢话佢都唔知啊，真系忙到咁都唔得闲玩唔通。咁咧，跟住我翻嚟数咗啦。如果阿苏伦喺度咧，我补翻条数俾佢听，就系7支旧镜嘅。其中有一支呢有个四方 hood 嗰支我好想买嘅但係真係唔捨得。咁嗰支呢就係咪 Yashica 的 1.7 50mm 好像是，還是30多mm 我都看 看不及，因為剛剛剛才呢專登回舊屋呢拿回個防潮箱，怎知這個人是最大的防潮箱，咁攞翻翻嚟咧，就因為擺唔曬啊支鏡，咁同埋頭先盤點咗咧，連埋曬大大細細嘅鏡頭咧，我竟然有31支鏡。咁啊唔係支招好嘢嚟嘅，同埋 active 用嘅咧，其實嚟去都係10支都數得曬嘅。咁因為我拍 video 同埋影相都係用嗰扎鏡嘅，咁當然有少部分係唔能夠兩邊用啦，尤其是嗰啲 autofocus 嗰啲，即係新鏡咧，即係個掹係冇得轉嗰啲咧，就焗住要淨係用嚟影相啦。咁但係要嚟影 video 嘅鏡咧，有啲又係原裝 M43 嘅，又係冇得轉翻落去色碼嘅。咁所以我諗嗰度起碼都有十支八支咧係淨係自己用得嘅啫。咁即係話 total 我都係得20支鏡到。即係個別每個範疇，即係影相同埋 video。咁另外有20多支咧，就係兩邊都用到嘅。我都冇啊，10支到啦。咁有啲擺喺度好耐啦，咁但係硬係鏡頭真係唔會嫌多嘅。咁蘇倫嗰7支鏡咧，即係其實7支裡面有2-3支我都係唔捨得買嘅。咁我而家安放晒喺个防潮箱度咧，就好开心啊！应该即系个环境咁好，应该唔会发毛嘅。同埋即系其实我觉得镜头唔摆喺防潮箱咧，迟早死嘅，因为镜头每日都用嘅嘢嚟噶嘛。咁咧，我 Facebook 嗰度咧 ，related page 嘅嗰度咧，成日咧。都會出一啲咧，我又冇 subscribe 佢，而佢係自己會出現嘅一啲網嘅一啲 icon 嘅，嗰啲叫做page light by this page， 即係話咧同時咧探長嘅 page 嗰啲人咧，啲人同時會 like 啲咩咧？睇下先，香港網台啦，正路啊，仲有。仲有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啦，哇！即係證明原來我 page 嗰啲 like 嗰個 page 嗰啲朋友咧，多數都係老嘢嚟嘅。我真係未聽過後生人，我只係聽黃偉文咯。嗱，有啊，舉下手啊！仲有 auto shop 啊，即係賣車嗰啲啊，竟然有歐樂軒喎、啊？點解你哋有 random 彈出嚟嘅咧？我真係唔明。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 page 嘅話呢，即係 Facebook page 嘅話呢，我就 post 咗條天文台嘅片出嚟，唔知有冇留意，有冇人睇到？嘩， Otto 而家先有通知呀、啊、點解呀？都開始咗好耐㗎喇喎，都開始咗11分鐘㗎喇喎。我但人數呢都講到咁耐，吹到開始喉嚨痛啦，都係得46人。都係50個先啦。咁少人就梗㗎啦。即係我呢啲維持喺經常都係100-120呢，就唔好覺嘅，少一半都。即係少一半都係少幾十啫。但係有啲網紅呢，即係無端端喺個網台度做下。突然間自己跑出嚟做 live 嗰啲咧，就萬幾變成百幾咁樣，就好難受嘅對佢哋嚟講。咁我都消化曬啦呢啲。不過又即係多唔多人，其實即係有個 formula 嘅。其實好似阿土咁樣講嘢咧，應該都會多人聽嘅。有霸氣啊嘛，大佬，斬釘截鐵。50秒。 Nana 醒咗添。Ultraman， 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啦，咁咪再讲多次。 Ultraman 数96，敌咁多啦，这里 Ethel Killer 进阶 ，Hello 探长， 我系进阶 ，Hello 红红姜味维他奶几好饮， 吓唔系啩？ 四七 ，Hello 探长，恶徒要 Hello， 而家先有通知。 哦 ，Kenneth 妙企去边？ 喂 ，Hello Kenneth， 你好探长，是同有睇到天文台段片，好靓。 系 Harold 路168。53, 咦，呢、這个好生面口喎。 数96 ，time lapse 正。 哦，正噶。喂，咁咧就有新面孔啦 ，Hello Lau 啊。Hello Leo 啊，这边 Hello Lau 系咪新嚟噶？喂，打个招呼先。喂，你好，你系咪听开网台 app 咁样走过嚟嘅咧？定系点入到嚟嘅咧？定系你以前咪用呢个名咧？啊，好似喺九吹里面未试着白色衫，应该。都是第一次，因为我只有一件白色衫，两件，有一件睡衣。 Jillian Chan， Hello 探长，各位好， Oika fell back， 探长晚安。 Oika fell back， 这个很生面口，我上次好像新来的，我都见过的这个名字，因为读不出那些零四容易记得的。这个什么中啲 channel 係咪咁讀啊 ？Hello 你好，都三面口喎、哦。喂 ，Hello 呢個 Harold Lau 168。喂，你未答我喎，咁你點樣嚟嘅咧？你係撞入嚟啊？亦話聽開第啲網台啊？亦話點解嘅咧？真係想知。Tammy 啊，係咪我舊街坊啊？應該唔係，我舊街坊叫 Tammy， 但唔係姓譚嘅。T-Mono 我見慣見熟啦 ，What is Hero 好耐啦 ，JJ 又飲酒熟啦 ，Patrick 都成日見啦，咁樣咯。喂，咁好啦。喂，仲冇人答我咧？呢度冇人聽黃師傅喎、哦，唔好扮曬喎，個個都。我話老人先聽黃師傅，即刻冇人敢出聲。喂啊，如果啊～阿 Solon 唔知喺咩度咧？其實嗰佢擺即係擰上面嗰啲嗰啲 filter 咧，所謂即係嗰個有啲人要嚟當係 protector 嘅，即係擰上塊個鏡頭個面嗰塊鏡咧。但如果我自己我就唔用嗰塊嘢嘅，因為佢真係影響到即係啲內反射啊，或者塊鏡即係多隻香爐都有鬼嘅。咁即係想塊鏡表現得好啲咯，我就唔會用嘅。咁但係咧，原來嗰啲咁嘅 filter 咧，你唔用得耐咧，佢係會起毛啦，或者抹極都唔靚啦，或者抹嘅時候捽甩埋個 coating 咧，用唔到噶啦。咁我直頭有一個嗰啲以前有塊偏光鏡啊，我諗廿幾年冇用咧，拎翻出嚟咧，就我揾啲都唔係火酒抹鏡嗰啲紙咧。一捽佢咧，就成個嗰、那個顏色咧會黃黃黑黑咁樣落咗塊墨鏡紙嗰度，咁跟住咧嗰塊鏡開始花啦。咁所以我諗呢啲嘢都係啲用啲 organic 嘅材料，或者佢本身嗰、那個防腐做得唔好啊，即係可能佢啲物料塗上塊鏡嗰個塗層咧，可能係啲有機物嚟嘅，都唔奇。如果唔係唔會咁樣。同埋我發覺咧，我有個以前有個。K 字頭嗰個叫咩名啊？即係好流行嘅以前，即係細個買相機嘅時候，一定係送一塊咁樣一個透明膠咁樣擰開嗰、那個，即係好似實驗室原來種菌嗰塊嘢咁嘅，咁、那個蓋咧，跟住擰住住佢咧，我就咧擰開聞到一陣酸味嘅，即係我講緊嗰架相機嘅年代應該我小學嘅時候嘅，咁我早唔係啊冇錯，因為早十幾年嘅有一次搬屋咧拆翻出嚟咧。嗰塊有塊少少紅色嘅 filter 咧，嗰個叫 skylight 啊，以前好興噶，唔知點解而家就唔好興啦。咁咧嗰塊 filter 就揭開咧，不單止蒙曬，仲有啲味嘅。咁我肯定咧，一係有菌入咗去，一係就嗰啲塗層本身都係一啲有機物嚟。咁所以之後我就冇用到啦。似乎一講嘅影相嗰啲人咧，又係冇乜人有興趣搭爹啊。 即係經驗都冇喎，即係想分享一下用啲舊相機啊咁嗰啲咧。 Amitam 有恒宏，我三十几都中意听黄师 哦，系啊， 是从无听黄师傅，佢讲嘢太多重复，会 cut feedback。边个黄师傅？尊介， 唔好扮嘢。 探长有啲杂音，系咪风扇声 ？Kenneth 妙 K 去啦，以前有听黄师傅，近年冇听。 咁 Kenneth 即系后生咗回咗春啦，系咪？有 noise 就唔奇嘅，因为呢度个麦好 sensitive 嘅。嗱，即系咁啦，我再怼近啲，咁啊个 volume 细啲。咁咧，因为个附近咧有个水兜系俾啲猫饮水嗰个咧，咁嗰个水兜咧就有啲水泵嘅声啊，嘅嘅声啊，长期都咁啊，难免啊有啲杂声噶啦。同埋我啲麥好 sensitive 嘅 condenser 咁樣，因為我見到好多網台咧都係用 dynamic 麥啊。其實 dynamic 麥咧就最好聲嘅，即係所謂好聲咧就唔係個音質好唔好，即係佢對於噪音咧同埋環境聲控制得非常好嘅。因為 dynamic 麥咧就係一個拳頭咁多位嘅空間可以收得最清楚嘅啫，一離開咗一個拳頭咁多咧，佢就收得唔好噶啦。咁 noise 如是，咩雜聲都如是啦。咁離開咗就收唔到，所以咧用 condenser 麥咧，唔係用dynamic 嘅麥咧，就應該做網台應該理論上最好聲嘅。咁但係我點解用 condenser 咧？因為我呢個環境唔係太嘈啦。第一，第二就係咧，即係你有時唔使追住個麥咁樣講咧，都收得比較清楚。咁於是乎，我就有時候嘉賓啊，咁兩個麥收四個人啊，或者個麥收兩個人咧。咁佢個 condenser 麥嗰個範圍比較闊啲，咁唔使啲觀眾唔係唔使啲嘉賓咧，成日都要對住個麥，因為尤其是我哋有時兩個人做節目咧，好鍾意有 eye contact 先至會做得好噶嘛，即係先至會個節奏先會可以拿捏得到，即係聽落去先會個節奏會好啲嘅，即係似傾偈同埋冇乜冷場嘅，因為我知道你幾時講完。我知道幾時可以插到嘴咁樣，因為望住啊嘛。咁但係假若用dynamic 嘅麥咧，就唔係人都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咧，譬如以前有 D100 咁樣，佢都用 dynamic 嘅。咁我哋咁樣望住嗰個人噶嘛，即係個口都嚟，即係都要 keep 住個麥咁。但係有好多我見到啲唔係 professional 或者唔係做開網台嗰啲友台咧，就啲人成日都講下又唔記得對住支麥啦，又話甚至乎有啲好怕支麥，成日避開佢啦。咁好論盡嘅，因為早期我 Stage Two Radio 咧，我自己啱開始搞咧，都遇到啲觀眾成日都唔係嗰啲啊嘉賓成日都避咗個麥啊，或者擰咗歪面啊，又聽唔到佢講乜啊咁樣。於是乎我谷鬼氣，我用曬condenser 麥，因為全部揾嚟嘅都唔係 professional 做播音嘅人嚟噶嘛，包括自己，咁所以就有呢個咁嘅取捨咯。 J J Lens， 我帮你起个卦先。 哦，好啊。 J J Lens， 我自己都笑咗。Hurric， 探长好，大家好。会 cut feedback， 探长有冇玩航拍？ 有啊，玩过几次啫，不过因为我 office 呢头咧，度度都飞唔到啊。因为当你架机一飞到高个层楼嘅时候咧，就会俾啲另外啲楼会 block 住咗个信号啊。因为我用嗰部系 Mavic Air 只系 WiFi 嘅 signal 嘅啫，就冇嗰啲 radio signal 嘅，咁穿唔到，穿透力嘅，咁变咗咧，你眼见到咧嗰部机佢先控制到嘅，咁所以我又冇揸车啦，咁所以成日都好难有个好嘅地方飞到咯，咁系即系战格就战格噶啦，即系应该航拍呢啲系兴趣嚟噶嘛，咁我飞咗几次咧，超过一半都系做嘢嘅时候用嘅。咁你做嘢先有拍，先至拍咧。咁你冇乜时间操机嘅时候咧，即系虽然航拍嘅难度，如果你就咁影一啲好 grand 嘅 shot 啦，影一啲好要嚟做剪片里面其中一个必要有嘅 shot 咧，其实唔难嘅。 因为你飞得高高地 lock 住个镜头，就咁慢速咁样飞，之后 speed up 或者快速咁样飞同一个 direction 咧，根本就唔难都拍到好多好靓嘅嘢嘅。但可惜咧，就系我有啲刁转啊，要横 track 啊，又要即系有少少要求啊，又要追住个目的嚟飞咧。咁嘅时候，我挂住睇住个 mon 咧，就见唔到个飞机飞咗边咧。咁我其中有两次都炒咗机嘅，咁我又执得翻。即系如果拍海咧，我都有啲阴影咁解啦。因为我部机咧前后同埋个机肚咧都有 sensor 嘅，但唯独是咧打横就冇。咁咧拍 track shot 咧就好容易揦嘢咯。咁我一次就炒埋棵树度，有次啊炒咗去个花槽嗰度咁样咯。咁两次都执得翻，所以好彩咯。 俊介，因为平时冇，今日好明显，请问各位听唔听到，定系我电话接收问题 ？Ultramax 数96 俊介，我用耳机没杂音哦。22 Lanson，Hello 探长 ，Angel Liu，Hello 探长好，大家好。 哦 ，Hello 大家好 ，Angel Liu 啊，我识唔识你噶？之前喂，咁啊，俊介，我谂你试下 restart 翻个 browser， 再入过嚟啦。咁我相信都系啲 bandwidth 嘅问题啫，因为你讲啲杂音如果有嘅话，我条标仲唔弹下弹下咩？但系而家条标好正常咯，唔出声又冇，出声又有嗰种咯。同埋系咪细声咗少少咧？头先推飞打推低咗成两度，大声翻啲先。 俊介 ，Thanks Ultramax Show。Actually， 黄伟文嘅易经讲堂内容有节有理，分析时事不时有独到见解。会 cut fail back， 航拍唔系两个人控制。 旧时未有 DJI 之前咧，即系而家啲最低限度都四只掌嘅直升机嗰种 drone， 即系而家嗰种嘅即系嗰款啦，即系同时。四塊掌一齊都是向上的四塊那種呢，就一個人拍就可以了，因為你在一個 remote control 裡頭呢已經有了那個cam 的 motion 和那個飛機的 motion 的，還有現在的航拍相對就容易做很多的，因為飛到上去你就算暈了休克這樣那架飛機呢都是停在原位不動的，咁你所有嘅 motion 呢前后左右上落呢你都係要有意识嘅之下呢先至控制到嘅。咁但以前嗰啲直升机样即係同真直升机好似嗰啲航拍机呢就危险少少嘅，亦都专业少少嘅。你顾得飞就唔顾得拍嘅。咁所以嗰种飞机嘅年代呢即係大概2004年之前呢就全部都要两个人控制嘅。咁一个就负责 cam 啦。咁讲到而家嗰啲 inspire 型号，即係话而家嗰啲 DJI 再高级啲，高级到二三万蚊以上嗰啲呢可以孭一部大相机落去嘅。有啲人成部 Red， 即係我諗嗰度都有四磅以上，都可能唔止啲咪你咪镜头六磅到啦。佢都成部可以孭到上去嘅。嗰啲呢高达八隻掌嘅，即係同时间八隻掌，机动性好强同埋好有力同埋速度好高同埋抵御到风速嗰啲机呢，就嗰种机呢都系两个人去 control 嘅，咁就 cam 还 cam， 咁甚至乎嗰啲 cam 嘅 control 可以加埋 focus 啊，即系你玩到精准都有嘅，咁就都系钱嘅问题啦同埋专业啦，即系俾钱你买一部咁嘅机你返嚟都放唔到，因为控制 cam 嗰个 gimbal 呢有另外一个人控制嘅，咁而家经济实惠又好玩嘅呢就系、是我哋呢貼有幾千蚊嘅都拍到好嘢嘅，只要你好有心機練多啲機，同埋而家甚至乎出一部 Mavic 2同 Mavic Pro 呢，即係更加像即係像真，即係好似一啲貴嘅一啲大機咁嘅 quality 囉，同埋個 data rate 高咗好多啦，即係話基本上而家一部 Mavic Pro 呢佢拍出嚟嘅 quality 呢已經有 4K 同埋可以拍到 raw 㗎啦，即係所謂 raw 呢就係冇壓縮過啦，咁即係靚到拍廣告同拍電影都完全冇問題，咁但係講緊都係10,000蚊到咁樣，所以而家係普及化啦。咁但係有另外一啲唔普及化呢就係空管囉，因為空管越嚟越嚴重，呢度話唔飛得嗰度話唔飛得，我曾經試過喺 一个农场到起机都起唔到啊，阴公！原来系接近石岗机场，屌你石岗机场嗰度都冇飞机升降噶啦，即系点解咁样搞啫？总之系啦，香港有麻烦嘅，因为 DJI 你 update 咗咧，你政府想你边度唔飞得，边人唔飞得，佢随时都掌握到嘅。美国都是这样，但是松很多，因为美国地方始终都不同，没那么筹集，即是没那么密嘛。 大力水手789、 Hello. 探长好，迟了入来 Harold Law 168，上次去 Casual Dinner 见到探长， 同你 送过 去、okay. 就是你 之前听过金英节目，所以认识你就走入来听。 OK thank you 数9650元，九吹 Happy Holidays。 喂 ，Rose C，Thank you 啊。 Hi， 喂 ，Coffee Back， 明白。 哦 ，OK， 喂，咁啊 ，Ultraman Happy Holiday 咁快，我其实都预备咗一张圣诞卡送俾大家，下个礼拜啦。咁咧就Hello Gary 你好，喂 Gary， 我听翻你之前有一集咧讲有几个女人咧系。咩外星灵魂啊，几劲喎！咁但系其实老实讲，老老实实，即系你信唔信嘅先？其实即系我就唔信。我觉得即系嗱，我嘅意见啦，我觉得嗰啲朋友咧系一定系有啲，即系喺生活上咧都佢未发觉自己是外星灵魂之前咧，佢都系有第二种嘢噶。只不过咧，佢认识咗。有第啲，即系可能听咗神秘学啊，或者听咗 Gary 啊，或者即系总之有啲渠道咧，俾佢听过，或者听过卓飞啊咁样，咁咧佢就先至觉得自己代入咗系外星嘅灵魂嘅啫。即系你问我咧，即系我点都唔会信咯。老实讲，咁你自己嘅灵魂去咗边咧？好似话自己灵魂有20% 啊，定5% 啊？哇，咁你几惨、啊，即系一个灵魂，一个身体又服侍两个灵魂，算啦呢啲。即係如果我訪問佢係斬鬧交嘅啫，因為即係我有好強烈嘅唔信嘅理由噶嘛。咁但係佢嗰啲要令你信嘅理由就可以好薄弱都得嘅，因為佢自己信。即係正如咧，我最近成日都即係發覺咧，類似怪談嗰啲咁嘅電視劇咧，即係唔係劇嘅，即係嗰電視節目咧，即係近來無論大台好、細台好、網台好，都係流行一樣嘢咧。真係笑死人嘅，真係成日都整幅相出嚟咧，或者整條片出嚟咧，揾個箭嘴指住呢度，哇！有個目露空光嘅阿叔望住個鏡頭咁樣，哇！個小朋友踎住喺度又望住個鏡頭，即係全部都係後期揾個箭嘴指住嗰度就話係嘅咯，即係特技都慳翻，即係最抵死咧就係咧，以前睇怪談咧嗰條女你唔好理佢真定假。都哇哇鬼叫啊，喊到流晒鼻涕啊，师傅啊咁样，即系你睇过都过瘾噶嘛，即系你当佢系好 dramatic 咁样撞鬼，你明知系假都好，但系你起码咧，你作为一个娱乐性咧都好啲啊。屌，而家烂到咧，即系净就咁整个 caption 喺度，喂呢度有鬼，喂嗰度有鬼，另外有个潘聪嘅 Will TV 有个叫紧咗一件喺左紧，仲好笑，一齐去探灵、啊，全成 crew 人都睇唔到，摄影师又睇唔到。硬系有个阿姐咧，就喂呢度有嗱，嗰度成班，诶呢度有只鬼嘅狗，诶呢度咧有只鬼又屙紧屎咁样，即系都全部都系讲晒。最惨佢又唔惊，佢自己又好老定咁样，见到鬼又唔惊。咁你不停咧面镜头侧边咧话，诶呢度有鬼，呢度又有。喂，但系最抵死咧就剪片嗰啲又陪佢癫，即系当然成个布局啦，即系我都做过呢啲。行业前后期都做过，即系佢又要咧之后有慢镜，又要放大嗰一橛，但系一般人系睇唔到噶嘛。咁净系嗰条友睇到，咁你拍嚟做乜啫？真系笑死人咩，大佬！哇，今日点解咁多参花挂红啊？可以话系。 Sharon，Hello 探长，Hello everybody， 喂 ，Hello Sharon。 星族人 Chris Teacher 港币200元， 喂 ，Thank you Christine， 港币50元， 喂 ，Timothy，Thank you。 Free，Hello 探长 ，Actually 淘宝二300蚊嘅航拍机，已包括定点完停飞行功能， 控制难度亦大幅减低。 系啊，冇错啊。喂 ，Christy， 好耐冇见，你仲生意好冇咧？呢排应该天气转，应该好啲生意嘅。我相信你，真系希望你好啲生意啦，唔使做得咁辛苦啦。阿、啊、HKT Lee 咧就觉得系咯，而家淘宝二三百蚊，但系有时玩航拍机咧，因为咧喺美国咧就佢有两种主流嘅。咁通常做 production 嗰啲人呢，鍾意拍嘢嗰啲人呢，以去呢個地方咁大，尤其是啲平原啦、啊、即係你知如果你住喺 Arizona 呢，即係嗰啲咁靚嘅石頭啊咁樣，喂咁你就整個航拍機係唔係都 epic 㗎嘛，即係嘩係唔係都波瀾壯闊嘅，嘩大峽谷飛入大峽谷嗰度，即係地平線又靚嘅咁樣，即係你好容易拍到一啲好 epic 嘅一啲鏡頭嘅。咁呢但係呢如果買個航拍機返嚟又唔係要嚟拍嘢嘅，咁另外一種呢就可以自己砌機嘅，咁嗰種呢就香港就完全唔興嘅，咁佢哋呢就玩競賽嘅，即係玩速度嘅，咁個特定嘅範圍裏面呢個賽車咁啦，佢哋凌空飛過好多嘅一個圈圈呢，即係要經過嗰個圈，因為撞唔到又要一個圈裏面呢，即係好似我哋有時打機呢，你玩飛機嘅 training 呢，空中有啲sign 俾你，要你搣到，或者有啲 checkpoint 要你掂到嘅，咁先完成嗰個訓練嘅。咁咧嗰啲咁嘅競速嘅航拍咧，唔係，所以咧廣東話真係亦都好衰，航乜鬼嘢拍啫？唔係一定要拍噶嘛，即係我都講過，即係唔少次咧，即係唔知點解香港人咧要接觸一樣新嘢咧，都硬係要加咗自己啲私貨嘢，或者加咗自己啲無知落去，就令到形容到件事唔精準嘅。咁你講緊嗰 drones 啦，即係無人機啦，咁比較公道啲啦，即係美國有兩種無人機咯玩法咯，一種係航拍啦，即係用嚟拍嘢嘅，另外一種咧就是、競賽嘅 drones 啦。咁咧佢哋又自己砌嘅，好得意。我見佢個機身咧就用啲自己攞嗰啲鋁架啊，同埋而家可能美國比較多人 DIY 一啲車床咧，將一啲鋁片。哇！偷好多個窿，偷到成部又好輕嘅，晾得起部機，咁啊自己買啲組件翻嚟砌啦。咁其實一架鐘咧最值錢或者最核心嘅一個 design 咧，就係、是、一粒晶片咧，就係而家冇曬秘密噶啦。以前咧好似係 MI， 即係嗰、那個麻省理工發明嗰粒晶片，就係將嗰四個車葉咧去自己協調嘅，即係部機飛前飛後啊。即係所有嘅 motion 咧，都係憑嗰四塊或者六塊或者八塊嘅線葉咧，去互相協調咧，能令到有個動作嘅。咁於是乎，嗰粒晶片咧就好精密嘅，其實即係佢個即係變成等於人嘅脊髓一樣，人嘅行路傾前或者要停要褪後，即係佢係模仿人類嗰個脊髓嚟 design 到一個控制嗰幾塊掌翼嗰個晶片咧。咁以前係一啲高科技嚟嘅。就後來被一啲間諜偷咗去呢，就喺第度有人研發呢種機，跟住變咗民用咁解㗎啫。即係因為好耐之前已經追蹤過呢個技術。咁但係呢嗰粒晶片客人都買到嘅時候呢，咁嘅時候就可以自己砌機喇喎。咁我見到美國嗰啲 drone 嘅比賽呢好刺激㗎，真係。佢個鏡頭呢就唔係好高精嘅，甚至乎呢佢連個鏡頭都冇 gimbal 嘅，即係話冇呢個平衡或者防震嘅能力嘅。咁其實冇防震咧，仲刺激啊！因為佢哋咧嗰個機細細咧，飛越嗰啲賽道咧，嗰、那個賽道咧好多玩法嘅，戶外又有啦。但反而我覺得最刺激咧，就係、是、室內嘅賽道咧，佢用曬一啲 LED 嘅光環啊，即係所有經過嗰條跑道好似隧道咁咧，飛得好快嘅，咁細格條跑道咁鬼。速啊，所謂即係飛冇幾耐又要轉彎啊，啲彎又唔少嘢嘅，即係個靈活度咧係強好多啊，同埋我哋玩開嗰啲 DJI 嗰啲航拍機啊，真係好唔同啊。咁我其實我見到我根本就唔敢玩，個速度咁快又要咁靈活咧，就算架機做到啊，我諗我人都 handle 唔到嗰個反應啊。即係未玩過，見到我都唔係好敢玩，除非即係我住喺嗰度，有好多機會俾我試。即係由大場練到細場，佢最難玩就係細場咯，因為啲室內場咧個環境好細，又好迂迴嘅。哇！即係就刺激到好似我哋細個咧，未讀中學嘅時候睇《星球大戰》咧，有一場咧就係上到阿千歲英嗰度咧， Han Solo 咪走去即系揸诶揸机，即系去控制室嗰、那个向前嗰个控制室咧，就射唔到后面追嚟嗰啲人噶嘛。咁千水英咧就侧边有个侧边有个炮台咧，就当Chewbacca 控制紧个机嘅时候，佢就走去后面嚼嗰啲黑武士噶嘛。咁嗰一场咧，我细个睇到咧硬直晒只脚啊，踢凳踢到飞起，即系好紧张嘅，因为细个好投入噶嘛。哇！我谂玩嗰啲真嘅嗰种竞技嗰啲竞速嗰啲 drone 咧，就系有呢个感觉啦。同埋佢仲刺激过星球大战嘅原因咧，就系佢一撞到真系会成架炒咗，真系冇得玩噶咯就。咁咧，我就睇片我都觉得好刺激。咁所以咧，唔知道香港有冇呢场咧，我真系未打听过。又甚至乎喺 YouTube 咧，都未见到有香港有呢场系俾人哋玩呢啲机咯。咁我见到有啲人戴埋个 goggle 上去个头嗰度玩咧，俾我谂玩三圈玩到呕都似。咁同埋另外沙田有个大会演咧，嗰、那个唔知道有冇人知道呢单嘢咧？因为佢曾经喺大陆有个1000架。drones 去砌 pattern 嗰單嘢都炒晒機呢，淨係啲機跌落嚟都砸傷幾個人啊，嗰單嘢都幾好笑。 Barry Kwan， 其實我當故仔聽，不過咪前同佢傾過，佢哋唔係為錢、反而學 New Age 時使咗好多錢，佢哋無聽網台、Stockisit， 你好 感謝 Sharon 2300蚊感評真 WK3 有冇用過 Amazon Fire TV Stick 和 Google Chromecast 和 Apple TV 邊個好用 Christy Chow、Hello Tom 記得好耐冇 live 啦 Ray 唔係啊 好彩 DJ 八有撞機保養炒咗都冇咁心疼 執唔翻就死啊 WK3 記得好耐之前探長一段 DJ 八拍片自揸感詞先試用但拍得好好 喂 thank you 啊 Perry 哥会再上来做嘉宾吗、WK3 对摄影拍片有兴趣可以有什么入门课程介绍你几时开班会 call back 空中四驱车、前年在九龙同行拍结果上卖差馆搞了两个先至甩身 两个钟啊 进界兄等我望完个 job 先 哦，你自己搭咗進界好啦。哇，乜元老俾人拉噶？前年添啊，仲要咁今年咪拉得仲狠？你係俾人周咗部機，攞咗條片出嚟睇到你個樣啊？亦話你就喺揸住個 control 緊嘅時候束手就擒咧？我想知，因為我成日都諗緊啊，究竟啲人我聽都聽過有人話犯法，但係我真係未聽過會斷正喎。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HKT。仲有阿 Gary 话当古仔听，咁即系你作为一个主持啊，梗系称职啦。即系我就唔系好称职啦，因为我成日摆好多自己意见落去嘅。咁即系始终你嗰啲节目都系即系比较专业啲啦。咁我觉得你话佢哋唔系为钱，咁我都明嘅呢、這个。咁即系总之香港就胜在思想自由啦，即系你谂咩想咩都得嘅，暂时啊。咁但係隱晦地撐第啲人就唔得嘅咁樣，咁隱晦都係你又知咁，即係都唔好隱晦啫，咁即係老屈囉。咁仲有WK3 呢就問我有冇用過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呢幾種嘢，咁我呢電腦盲嚟嘅，即係你叫我做多啲好 tricky 嘅呢，其實我都幾蠢嘅用電腦方面，咁呢就我淨係用過 Apple TV 嘅啫，Apple TV 咧基本上唔使识用嘅，一怼到落去个 remote 咧就同你用 iPhone 差唔多咁样。咁我都亦都有个朋友俾过一个 Google 嘅 Chromecast， 我根本就用唔到，我就放弃咗啦。因为我觉得几难用嘅都。咁一但我即系点解觉得我觉得对 Google 嗰个 app 即系嗰个 OS 我有啲反感咧？因为可能嚟自咧所有大陆嘅电视咧。佢本身都 building 咗一個 Google 嘅 OS 喺度嘅，咁我覺得真係好差囉，寫得比 Apple TV， 但好可惜 Apple TV 呢啲 app 就真係過少嘅，咁我純粹講好唔好用呢，我梗係覺得 Apple 好用啲啦，咁其他嗰啲呢我冇用過乜滯，即係我就係用，即係因為我有個 Google 喺 building 嘅一個電視，我已經覺得好討厭， 即我宁愿你正正经经俾我好似啲传统电视咁拣嘅 input 就算啦。总之反感啦。咁啊 ，Christy 话记得好耐冇 live 啦，即你好耐冇听 live 嘅意思系咪？我咧个个礼拜都有 live， 就冇停过嘅，基本上两年之内停过一次嘅啫。咁可能你啊真系太忙啦。系咯 ，Ray 又讲咗啦。执到个嗰部机先有保养啊，执唔到啊真系肉赤啊！咁啊 ，WK 你啊睇过条片，唔知你有冇其他人睇过条 DJI 个片咧？其实嗰阵时我都未系好熟嘅，有好多嘢可能我啲 setting 错咗，咁我误会咗佢都有嘅。尤其是嗰个新手毛同埋唔系新手毛，新手毛系好多嘢都做唔到嘅。咁原来我当时仲未知道佢打横系冇 sensor 嘅咁样。险象环生啦，总之争啲俾佢兜嘢车埋块面度。系啊 ，Gary 有时间啊，做下嘉宾咯，上嚟。好多人都想你上嚟做嘉宾嘅，应该。啊 ，WK3 对摄影对摄影拍片有兴趣，可以有什么入门课程？嗱，我咧就唔会再开班噶啦，因为咧真系就唔到大家啲时间，同埋就唔到大家几时中意，或者就唔到大家，我估计唔到大家系咪拗水吹嘅。咁我试过开个班咧，即系吹到牙血都吹埋咧，都系得两个人报名。咁啊，所以即系甚至乎有啲朋友嚟体验班嘅时候咧，就讲到明咧，我就唔会俾钱学呢啲噶啦。不过你又免费体验啊，上嚟体验下啦咁样。咁我好多谢嗰位朋友嘅意见嘅，咁佢又代表好多人嘅心声，不过冇人敢讲出嚟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心机去学拍片开班咧，你就打上你 Facebook 嗰度求其 search 咧一个拍摄兴趣班啊，航拍入门班啊，总之你打相关字眼咧。就一箩箩嘅，即係坊間大把人做呢啲嘢㗎喇。咁佢哋都好有經驗，應該教得幾好添嘅。HKT 係喎，係喎，你答緊我，見到等我讀埋，等我覆埋其他朋友先。咦，好似我讀到呢度未讀喎，阿 Candice 嗰度未讀喎，好。 Canis Mu K Hira Gary 你好 ，W K Free 揾集专讲星战啦。下年五月新片之前做回顾，尊介 Perry 哥期待 W K Free 有听几套评电影啲节目好差咯，又话自己星战迷好废。Ray Rip 竞赛机喺咪超贵噶？ 应该唔系，应该平啲添。 最近先知有 Turbo 赚大钱。影开双拆玩具玩泥胶是可以赚大钱， 是哦， 俊介几图条友可以冇睇过套戏都照讲评论吹胀 ，actually 巡逻车到场，华东铁职员报警，盘咗一轮就用违反铁路条例将我哋 boot back full inquiry。 吓，啊，你系咪飞？因为经飞过条铁路啊？因为我有次咧，我有个 job 咧喺东门啊，唔系石门，我都担心呢样嘢嘅。咁石门旁边就系东铁咯。咁我喺个嗰层商业大厦嗰度飞咧，我都千叮万嘱叫嗰个飞机手咧，即系嗰个航拍手，唔好飞近嗰度啊！即系我担心，即系就算你架机揦嘢都唔好啦，系咪先？咁原来真系有东铁职员报警，因为其实佢哋真系几咬底嘅。你谂下，假如你部机即系勾住喺嗰个条电缆嗰度，实着火噶嘛？因为如果你有金属一接触到咁样，咁诶令到成程车delay 咗15分钟咧，已经爆晒厂噶啦嘛。咁所以系咯，我谂我都体谅佢哋嘅，但系你就系断正啊！原来咁嘅，咁系啦。咁啊，行行都系好难赚钱，都有人赚到大钱嘅。咁呢啲。我覺得真係講你個 moment 啦，同埋講你個講嘢技巧可唔可以配合到人哋嘅期望啦，我覺得最重要呢樣嘢啦。咁我都梗係想搵到錢啦，但係我偏偏搵唔到嘛。原因就係，即係我講嘢比較另類啦，或者即係我講到明我就唔係為咗討好大家而做呢個九吹廿四嘅。 咁我鍾意講乜就講乜，又冇話題嘅，咁同埋冇得冇路根嘅，即係其實我相信長期嗰幾十人喺度呢都知道我係有條路嘅，即係我有講一啲嘢係有個核心嘅，但最慘連我自己都講唔出，即係點解會有幾十人會長期次次都聽嘅，我相信又唔係冇理由嘅，咁但係我就唔係嗰種好 popular 嘅一個手法啦。嗱，即係以我做咗咁多年網台呢，我都掌握到有咩方法令到必定多人聽嘅，咁但係必定多人聽嘅同時，你要犧牲咗啲咩呢？咁你愿唔愿意犧牲呢？又或者你愿唔愿意即係一齊揞住個良心，或者角色扮演一個角色而令到討好嗰啲人呢？咁我又唔想囉，真係。嗱，譬如講幾圖呢，即係幾圖條友咁樣講喎，即係近來呢，近呢幾年呢，我都聽到對阿幾圖好不利嘅消息，即係好多人都以前都冇乜人話佢嘅，即係當佢啱啱同阿梁錦祥做節目都冇乜人話佢，後來好多 party 都有份嘅時候呢，即係飛碟會呀、有啲專題講電影呀嗰啲節目都有人覺得佢唔係路嘅，因為幾圖年紀應該同我差唔多一樣添，咁呢我都明白佢點諗嘅，即係做咗咁耐，即係如果我下下要為咗你哋講出用你哋嘅程度你哋先鍾意聽嘅，咁佢冇癮㗎嘛，佢又唔係做網台為咗賺錢，咁佢於是乎呢就為咗應承咗人要做嗰集節目 book 晒期預咗佢又冇睇，咁咪照講囉，因為佢唔係嘉賓嚟㗎嘛，佢係 regular 要做㗎嘛，我冇估錯應該係咁啊，咁所以呢呢、這個壓力呢對做一個網台嘅人都幾大嘅，咁有好多人唔識吹，唔係冇睇嗰套戲，或者冇睇新聞，或者對你吹緊嗰個話題完全係唔知嘅話，有啲人係喬裝到呢真係吹到，即係佢有個技巧嘅，即係技巧呢就係、是、即係等人哋講完之後，係梗係啦，喂，嘩好犀利㗎，係呀，嗰個串魚蛋好辣㗎咁樣，其實佢未食過串魚蛋嘅，咁但係見到人哋講少少呢，嘩上次食到飆曬汗啦，咁佢食住上啦，嘩係呀好辣㗎，唔知聽佢講用咗17種辣椒嚟整㗎，嗰、那個汁話真係好食到啊，咁但係其實佢冇食到嘅，即係唔係人人都鍾意做嗰個位嘅，因為我聽好多有啲網台是講政治嗰啲呢，講大陸嘅尤其是即係講中國國內嘅政治嗰啲人呢，嘩個個講到眉飛色舞，好似瞓喺人哋床下底咁嘅，喂屌你係咪真係知㗎大佬，你睇完大紀元你又走出嚟講到真嘅一樣，咁佢、當中呢係真係唔使睇過嘅，都有個技巧嘅，咁我聽有啲人講癌症呀，又係呢即係話嘩癌症有得醫，因為呢人就會產生個抗體，唔知食咗咩藥，喂抗體又同癌有咩關呀、大佬你噏得出噏嘅，屌咁但係聽嗰啲鍾意咪得囉，即係聽嗰啲嘩好嘢呀、講得好呀、嘩真係財多，咪即係話即係知識真係廣博呀、這個唔知咩生咁樣，即係有大班佢 follower 就走去講乜就係信乜嘅，喂咁其實呢九吹廿四呢我核心就喺呢度咋嘛，我成日都恥笑嗰啲人呢，即係人哋講乜你就信嗰啲囉，即係人哋即係講啲嘢你又未聽過嘅，佢講得好撚有自信，振振有詞，斬釘截鐵，咁你啲人就信曬佢喇喎，即係我覺得有乜謂呢，咁樣聽即係聽完啲嘢就當自己識咗，即係覺得好弊嘅，連少少 critical 嘅諗法都冇，即係少少機都唔挑，總之嗰度有老老地呢講啲嘢好似咩都識呢，即係頭頭是道呢，即係你欣賞佢嘅技巧我覺得 ok 嘅，但係信咗佢咪撲街囉，即係其實香港啲人即係賴咗咁多次嘢呢，搞到對政治咁冷漠呢，都係完全唔可以怪晒嗰啲咁嘅阿咩生呀、嗰啲咩教主呀、嗰啲，我覺得聽嗰啲人呢個問題都好大嘅，因為你太過感情好投入咗，即係你唔知點解，因為佢用某啲技巧就令到你覺得好信佢嘅時候，喂佢真係唔係乜都識㗎嘛，咁以我所知曾經我冇做D100 之後有兩個網台都試過挖角搵過我，咁我就推佢嘅原因就係、喂如果我睇嘢又慢，我有少少唔鍾意睇字，咁你哋又要大量資料，咁樣啲觀眾先鍾意嘅，咁我點做你個櫃台嘅節目啊，咁講佢唔緊要唔緊要，我有兩條友招呼你嘅，佢幫你做晒 research， 你坐埋去睇咗佢哋嗰啲 research 就得㗎啦，齋吹呀，以你又一定得呀，咁樣即係抬舉我啦，咁樣咁我梗係推啦，喂大佬 我唔想我自己个咩生咁样，屌镬镬，人哋怼晒嘢落去，见到个标题又自己鸠噏，啲人又好捻中意听噶，即系呢、這个咪长期系咁嘅时候，屌呢啲咪呢个水平咯，变咗，即系所以我觉得真系眼都冤埋嘅。咁所以几图咧，有时可能交都费事俾啊，戏都唔捻睇，净系去发泄下。我明佢嘅处境嘅，因为老实讲，你作为一个剧评，你就应该中唔中意睇嘅戏你都要睇噶嘛。咁但系咧，佢条友啊，你即系何俊介讲啊，即系冇睇过都够胆评论嘅，因为佢见得多网台嘅同业系咁样啊嘛，即系求其鸠吹嘅。我见过一个听过一个旅游节目仲捻有型，根本佢就净系去过泰国或者净系去过台湾嘅。咁但系咧几集连续讲欧洲咧，不单止搭到地啊，仲讲到好似置身现场咁，咪成日都执人死鸡咯。人哋讲完嗰一半，佢用佢好聪明嘅转数嘅才智，咁啊食住上，一定唔会错噶。譬如话去到屈北海道啊，跟住咧啊嗰度一去到咧，真系都唔系好想喐啊，真系冻到。哇，海嗰度廿零下廿几度噶，哇！即系讲到真嘅捻样咧咁样，咁咧啲人听八个字都唔知佢未去过嘅。即系我见到网台就系咁啦，但系问题观众就中意呢啲嘢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几图都是一个自我嘅人嚟，我相信，咁所以而家佢唔系咁讨好啲观众咧，我觉得都系大家个期望嘅问题咯，我相信系。 Rip 彩场几时再 live 打机啦？睇你打机都几过 瘾。 W K Free， 我会付费啦。如果你教的 Christy Chong， 啊 Christy 又唔读你，唔知点解，咁我咁样读啦。哦，咁啊人读啦，因为个 Siri 唔系个个都读嘅。阿 Christy 话系啊，好耐冇听 live 啦，通常有啲啲时间才翻听。By the way， 讲唔讲下精彩的中美贸易战啊？我真系识条铁噶，不过我可以讲下嘅，即系我都系睇翻啲二手新闻啊，咁样听嘅睇嘅啫。咁啊，呢、這个问我系咪讲紧女王 ？Boy Cafel back， 探长你系话紧女王？陈伟松几图识讲电影，每一套港产片都有佢嘅好处。Perry Kwan， 我个人意见，香港电影评论系停留个人意见、拍摄手法等，反而电影背后嘅资料系要花时间做。陈伟松，港产西片就大捻把 ，actually 金属气球都会影响架空电缆。好在我哋一早以本住五类街坊原则，所以一类片已确定冇事。虽然东铁仲话要查例，我哋仍坚持一系逼，一系放人。叶国亮， 哦 ，fellow， 叶国亮，叶国亮，佢我唔识你嘅，应该未见过你添。喂，你啊，欢迎啊，新嚟噶，定系我睇漏眼呢？啊！你话系咪讲紧女王讲边样嘢先？嗱，我谂啊，呢位好难读嘅名咧，再读一次先。 Oi Kafelback。 Oi Kafelback。喂，可能你啊，即系好似太似倾偈咧。你如果想讲一个人或者专系讲嗰个人，我讲紧乜嘢话紧女王先？我都唔知道你讲紧边样，因为我一卵嘴。讲咗七样嘢出嚟，咁你话我讲边样佢先？似乎咧，我可以答到你嘅。我头先讲嘅七样嘢都冇女王份嘅 ，OK？ 我就讲埋萧生同教主嗰啲啦，好明显。但系只不过喺你心目中嘅地位，佢唔会交up啫嘛。咁但系识听嗰啲人咁啱，或者讲开我识嗰个范畴，佢交up我就讲得出咯。所以咁佢嗰样嘢都系交up，佢你唔难保第二样嘢交up噶嘛。同埋我亲身都睇过佢哋去做节目咧。佢就係咧食飽飯摸咗肚又入去錄影啦，完全唔使做 research 啦，完全係有幾條僆咧，即係寫曬啲標題俾佢，或者嗰啲 research 即係沓沓紙咁俾佢，揾啲 highlight pen highlight 曬嗰啲嘢係點樣，跟住照鳩噏一次，只用佢嘅經驗同埋講嘢技巧、銷售嘅技巧就可以做到節目㗎啦。咁所以其實做節目咧，即係話簡單又唔簡單，話難咩？話真係要識好多嘢咩？我觉得呢个真系假象咯， 即係有幾可好似我咁謙虛先得㗎，即係自己咩都唔識㗎嘛。實在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咩都識嘅話呢，你個進步空間就縮窄咗㗎啦。咁我就希望自己更加進步嘅，所以呢有好多嘢我都覺得自己真係未夠識囉。咁所以呢就要狗吹聽下人哋嘅意見，咁睇下有冇啲人哋識我唔識嘅嘢啦。咁頭先有位朋友話會付費，如果我教，咁我冇理由教一個，咁你付費你又付得辛苦，咁我又教得辛苦咁樣。所以我都可能你新嚟啦 WK， 因為我曾經呢都真心教，我真係想開班嘅，因為曾經我有個 office 呢就都試過開班地方許可嘅，咁而家就冇啦，咁所以我亦都唔會教囉，亦都覺得算啦，教乜鬼呀，你自己睇到 YouTube 照跟照學， YouTube 都教唔識你嗰啲呢，我諗你要投降㗎啦，因為你真係冇乜天分。即係我咁講，我係千錘百煉㗎，我唔係亂噏㗎。因為 YouTube 嗰啲鬼佬呢，即係佢嘅教學佢嘅精準程度呢係 over 曬香港嘅學校㗎，我認為係。即係你如果 YouTube 揾到嗰啲嘢，即係除非你完全唔識聽英文啦，咁就可能棘手啲。咁如果你又識少少英文呢，圖文並茂加埋啲 caption 啊，咁如果你真係好有心機學，舉個例學光圈快門同埋感光度呢樣嘢，呢個你講緊呢個攝影鐵三角咁樣，即係 photography 嘅 triangle 咁樣，我諗你搵到100個 result 都唔止呢，佢係好精準地呢巨細無遺咁樣講曬究竟光圈同快門同埋菲林速度即係 ISO 個關係係點㗎咁樣。咁如果你咁都唔識嘅話呢，咁即係都冇乜人幫到你㗎喇喎咁樣。咁所以就算如果你識國語呢都多嘅，台灣同埋大陸都有人教嘅。咁但係廣東話事實上真係好少，因為廣東人呢即係香港話講香港話嘅人呢真係唔係冇乜分享嘅精神，除非俾錢囉咁樣囉。真係抱歉啦呢位 WK3。幾圖式講電影，即係幾圖 style 嘅講電影方法呢，就係每一套港產片都有佢嘅好處。呢個有自然㗎喎，因為幾圖係一個資深嘅電影人嚟嘅。其實我係同佢同一部戲入行嘅，即係佢編緊嗰套戲劇嘅時候呢就我第一套戲去影劇照嘅。咁所以我都理論上認識佢嘅。咁但係嗰陣時呢就冇乜輕交，就冇傾偈嘅，因為呢佢好少跟場嘅，佢就淨係喺電影工作室嗰度開會呀咁樣碰個面嘅啫。咁反而之後呢有一次睇首映呢，有人介紹俾我認識呢，咁我先認識佢嘅咁樣囉。咁但係係囉，佢睇港產片，因為每一個崗位佢都 support 嘅，即係佢個人就係好 support 香港嘅電影同埋電影嘅製作人，即係佢都有個諗法，就係覺得香港其實可以拍得更加好嘅，只不過呢即係好多時都係啲片商令到香港嘅戲越嚟越窄啊，甚至乎而家埋合拍片呢就養到嗰啲人變咗豬啦，即係總之一開波一係拍古裝，一係拍啲無關痛癢冇乜批判性嘅電影，咁就最好㗎啦，咁唔變豬咁可以點啫。咁但係喺業界裏面又好多人都唔鍾意講政治嘅，因為電影圈嘅人都習慣自己匿埋喺條圍村嗰度，覺得自己覺得影響緊香港人嘅風氣就好滿足㗎啦咁樣囉。即係我以前嗰代嗰啲人俾我呢個感覺啦，而家嗰啲我真係唔敢講啦。咁Gary 嘅個人意見就梗係好有道理啦，因為香港個電影評論呢，你話停留喺個人意見同埋拍攝手法等，我覺得你都抬舉咗啦，因為我聽到好多淨係得前者，即係淨係講個人意見，我覺得應該咁樣拍囉，我覺得嗰個主角唔應該死喎，喂屌你咁樣嘅水平真係俾人笑死咩大佬。咁同埋其實電影背後嘅資料都好緊要㗎，要花好多時間㗎。咁我覺得有兩睇嘅，因為我嗰陣時細娘呢講個故事俾我聽呢，佢話肥佬禮，即係我唔係覺得肥佬禮一定啱，但係肥佬禮講呢一樣嘢呢我都覺得有道理嘅。 咁咧，佢哋出一周刊嘅時候咧，交稿嘅要開大會嘅，即係成張台每一個主筆或者每一個有份寫都要 present 一次俾個老細睇嘅。咁咧，譬如有啲人做個古仔咧，就比較隱晦，又或者比較令到人睇得唔好明嘅，即係肥佬禮就講到明自己唔扮高深，事實上佢都冇高深唔起噶嘛。即係以我所知，咁於是乎咧，佢睇唔明咧就鏟噶咯，就鏟嗰條友就話唔緊要啊，嗱你咁多解釋，即係你要咁樣你解釋我明啊，你開完會即係原來你編稿咁樣寫係咁解我明啊，但係唔該你咧就去報紙檔咧，就每個人買一周刊你就講一次嚇，咁、OK 你 OK 我 OK 俾你出咁樣，咁我覺得佢係好撚串嘅真係。咁但係佢講到明一周刊或者傳媒啊，即係不扮高深咁樣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諗法，即係呢個咁嘅邏輯呢，都唔係冇佢嘅理由嘅。我覺得一套電影呢，你要 popular， 要就算你高深有背後都好，你都要用你嘅講故事方法，將你背後嘅高深或者你背後嘅資料去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去陳述出嚟，令到你嘅觀眾知道佢睇緊啲乜㗎嘛。咁所以我有少保留，原因就係電影背後嘅資料呢，原因背後嘅資料你冇做冇嘥時間去搜集嘅時候，你就自然會唔知㗎啦。咁亦都係一個電影人嘅失敗囉，即係你唔可以喺幕前度解釋曬你想講啲咩俾人聽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兩睇嘅，即係我企喺中間啦，扮曬。即係我有時譬如我都好想知道一個歷史嘅，咁於是乎呢，譬如套歷史嘅電影啦，譬如有啲真人真事改編啦，我就會做少少功課先至睇，咁我就會覺得開心啲，甚至乎呢睇完之後呢，即係有啲大惑不解嘅一啲原案呢，自己唔知，可能人人都知嘅，咁我之後又會去 search 返可能 Wikipedia 或者更加多嘅歷史，咁你又會有興趣啲嘅。咁但係至於阿 Gary 講嗰種電影人又唔花心機，其實做每樣嘢你唔花時間唔花心機都係失敗㗎啦。咁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反而呢網台嘅影評呢仲係轉牛角尖咗，即係 Gary 唔係，即係你唔好唔開心，因為我覺得我有時聽你哋講星戰嗰啲兄弟呢，即係尤其是苦主系列呢，我覺得我真係聽到猛嘅，真係屌人哋拍咁樣拍，人哋有佢嘅諗法，即係你作為一個讀者，你裝閒都唔分，即係你當然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去拍戲，要即係佢唔係為咗你嗰啲好小眾嘅人而走去犧牲咗嗰啲好大眾嘅人去理解一套電影㗎嘛。咁佢拍得好白或者拍得好個老土嘅，譬如例如嘅激光劍，我大讚緊，嘩佢近鏡仲影埋嗰啲 plasma 喺度跳動喎、咁跟住你哋嗰啲兄弟呢就話，即係原著唔係咁㗎喎，即係拍到咁樣，即係又損失咗星戰嗰個 style 喎，咁樣即係我就絕對唔贊成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只會去欣賞嗰啲人，即係只要佢唔係鳩拍或者佢唔係偷雞呢，即係佢落每一個心思，佢每一個新嘅取捨，令到呢個新嘅感覺，我都會好欣賞，同埋我會研究呢啲咁嘅個 trend 啊，所謂即係我就唔會睇返轉頭囉。以前做唔到，你估唔想做咩？你覺得嗰個佐治魯卡斯佢都想好 detail 㗎，咁但係嗰陣時嘅技術真係做唔到㗎嘛，即係反而我有興趣去研究埋呢咩年代能夠做到啲咩特技，或者會拍到啲咩乜嘢嘅技巧，或者個表達方法嘅講故事嘅方法唔同咗，反而我會研究呢個背後嘅嘢多過我一味要睇返原著，一味要講傳統。可能我本身就一個唔係咁傳統嘅人，就所以我鍾意欣賞呢啲嘢囉。咁但呢個就我個人意見囉。呢個咪大金嚟呀，港產西片就大撚打，即係你知係嗰啲好閪嗰啲片係嘛？咁唉，真係冇辦法㗎啦。其實老實講，港產片加下，如果講拍攝嘅技巧都好好㗎啦。老實講，但係問題硬係講故事有啲問題囉。 我都唔明點解有幾條友呢可以撈到而家都仲有一撈嘅，即係拍埋啲戲呢，即係仲係懷舊緊以前幾十年前嗰啲爛 gag 啊，講埋啲好老土，即係舉個例，波都成五六年前啦，起碼都嗰啲咁嘅喜愛夜蒲嗰啲呢都係叫做二千幾年嘅戲啊。喂，仲有魚蛋妹嘅，仲有師中妹嘅，即係仲會講呢啲咁嘅對白嘅。即係舉個例啊，我都 out 因為好耐冇睇港產片，即係問題就係好多好鬼老土嘅人呢，即係今時今日仲做緊電影呢，即係不單止西啊，即係套片拍得西，可能你咁嘅年紀個導演太後生，而你覺得嗰啲好西嘅，咁你唔明佢嗰啲語言係講乜啫可能。但係最慘就係有啲老鬼呢，即係你老都唔緊要啊，即係你唔好覺得以前你個光輝日子，而家啲細路一定要識你啲嘢先得㗎，即係我都唔應該咁囉，即係我都盡量戒下呢啲咁嘅口頭禪，我都未必想咁樣，因為你會好冇癮嘅，因為個世界變你唔變嘅時候，即係你永遠都係記住自己好開心嗰啲或者好成功嗰啲例子，人哋做啲嘢咩都係錯嘅，咁我所以我會嘥多啲時間去分析下人哋今時今日嗰啲人係點樣睇個世界囉，因為事實上係唔同曬。 叶国亮 ，Hello， 见你嚟，女王残咗好多。Dilbert， 早晨，探长黄国伟，见你嚟，探长讲下晒相的技术可以吗 ？Ray Rip 几图最大镬喺讲嘢讲到一嚿嚿。Liam Liu 几图一句说话可以全部系形容词，好嗨搞鬼。见你嚟，我觉得几图讲假电影都是马后炮多的。How cackled？幾圖我覺得真身為業界，佢講電影似係 promoter 嘅角色。 嗯，哇！原來咁多人對幾圖有啲意見喎，竟然。 Perry Kwan 睇《復仇者》有個女人問隔離蝙蝠片幾時出，電影評論幫唔到人進步，而係需要導讀。 哦。需要導讀，即是導賞啦，幾乎是。哦，即是咁睇戲嗰個人，其實製作嗰個人都係要諗埋，的確有呢啲人走入嚟㗎嘛。咁佢咁樣問就幾好笑嘅，你返屋企再 search 下啦，不如。即係同埋我好鬼憎呢啲人喺戲院裏面傾偈嘅。尤其是我睇早場呢係吃盡苦頭㗎，簡直㗎。啲老嘢呢，即係我自己都老，但係有啲大我兩三年嗰啲咧，都唔知點解，即係不停咁講嘢嘅，即係唔知點解係為咗壓板位嘅，真係純粹係有啲人係為咗傾偈而傾偈噶嘛。其實好多人都係咁，你入到戲院你咪撚傾啦，撲街嗰個人出場咪出咯，你去講一次啊，出場喎咁樣，屌你激撚到我啊，真係撲街嚟！香港人連睇戲都唔撚識睇啊，即係嗰部分啊，講緊。阿 Danny， 你话咩女王残咗好多啊？你咁关心佢嘅，佢几时见到你？几时见过佢咧？唔知我都耐冇见佢啦，起码两年啦。咁啊，仲有晒相嘅技术啊！我其实晒相嘅日子咧，即系用手嚟晒相嘅日子咧，我咁大个仔净系得两个机会系咁样做嘅啫。第一就系、是、读紧中一嘅，中二嘅，中一咋。嘅時候喺學校有攝影班咁啊，充曬班咁樣，咁我就負責幫人做功課嘅，因為嗰啲同學講極都唔明咧，就跟住揾我落手，即係揾我請槍咁啊，一次過充六七同菲林咁樣，咁啊都會揦嘢嘅，咁咧充菲林咧嚟去都冇乜技巧嘅，你時間同埋啲温度啱咧，喺充菲林咧係完全係。冇技巧可言嘅手藝咯，即係你練熟啲咯，搵啲已經死咗嘅片就望住佢嚟領入個充罐嗰個心嗰度，咁只要呢你嗰啲菲林呢唔好黐埋，就因為佢個心呢好似蚊香咁嘅，即係有啲倒即係倒住你條菲林嘅一啲坑紋呢，咁你扼殺去呢，你即係你又唔會黐埋，即係唔會搭埋，等沖啲藥水落去嘅時候，佢完全透過 嗰、那個菲林菲林之間啲藥水過到咧，佢就自然沖到菲林噶啦。咁我人手沖菲林咧，我經驗就只係黑白嘅啫。咁 E 六嗰啲咧咁鬼複雜咧，我就未試過嘅，都係拎俾人沖嘅。咁啊曬相咧就真係好講你個個人嗰、那個嗰、那個 judgement 嘅、哦，即係張相點個 contrast 點為之靚，點為之唔靚。你只可以技巧上，你可以只可以話你用啲唔同嘅時間、唔同嘅温度，同埋加唔同嘅 filter， 可以改變到佢曬出嚟嗰張相嗰個 contrast 啦，同埋個光暗你可以控制到咗，即係光暗就關個時間事啦咁樣，咁 filter 就關啲 contrast 事啦咁樣，咁冇乜技巧可言嘅，純粹你個人你鍾意嗰個相嗰個 contrast 係點，或者鍾意佢曝光曝幾多，咁呢個都好正路，冇乜特別技巧嘅。咁你個人鍾意靚嘢，或者識欣賞點為之靚嘅話，咁咪有著數啲囉。咁咪都係時間長短嘅啫。咁另外呢有啲更加複雜嘅呢，就剪一個 mask 出嚟，或者搵啲嘢遮住嚟曬相。因為曬相呢好玩嘅，真係尤其是呢你用放大機照落個相紙嗰度嘅時候呢，咁因為佢係調返轉㗎嘛，個時間曝光越長，嗰、那個相紙就會越黑嘅。咁你咪幻想下你煎牛扒囉，你煎牛扒一落個鑊度耐啲，咁相信咪黑啲囉咁樣。咁但係如果呢你將銀仔攝喺個牛扒嗰度再一耐嘅時候，咁一落去有個銀仔嗰 part 呢就白咗囉喎，咁就冇咁窿囉喎。咁呢你如果想個人個樣會光啲後面黑啲嘅話呢，你就係要搵一個好似平板嘅珍寶珠，咁就懟落去遮住你想佢光啲嘅地方，咁你唔遮嗰啲嘢黑啲。咁通常以前啲黑白舊相呢，即係想個人靚啲呢，就想側邊啲嘢黑啲呢，就用呢個方法嘅。咁所以你而家見到 Photoshop 呢裡面啲 icon 呢有個圖畫呢，佢係有得有理由嘅，唔係求其勾整一個圖案落去呢就代表你要整光啲整暗啲嘅。咁慢慢研究啦，即係嚟去都係黑白相好 basic 嘅。咁好玩嘅真係。咁直至到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呢，嘩又俾我見到嗰間公司有個放大機，今日狂玩啦，因為以前細個呢玩啲頂耐玩 4R 咁大嘅相，但係去到我打工嗰度呢可以玩 8R 呢，咁就狂玩啦，俾老細喊炒啦，話我嘥曬啲相紙呀，咁我攞谷鳩氣買個一盒相紙俾佢，咁你唔好講啦咁樣。咁跟住俾佢話我嘥啲藥水囉，屌。咁你唔教我咪自己學囉，唯有咁嘅啫。咁所以呢喺冲晒方面呢我就冇乜技巧可言嘅，即係叫做略知皮毛，就鍾意玩下咁啦，唔可以讲研究添，因为冇咁嘅机会。咁譬如你话去晒相究竟嗰啲 1R 嘅冲晒机有冇嘢玩呀，有啲人话简直唔系晒相添，即係有相俾你睇你執到啦咁讲，但说话就唔系咁讲嘅。我曾經我做啱啱做劇照嘅時候呢，有幾間喺佐敦道嘅沖印店呢，佢雖然都係用 1R 嘅機，但係呢佢會嘥好多時間呢就幫你去 tune 色啦，用佢能夠做到嘅技巧幫你啦，尤其是嗰陣時可以加一個 diffuser 喺個enlarger 嗰度嘅，即係咔咔一聲射啲光落個菲林度，底下呢就有張相紙㗎啦嘛，咁佢呢就會加少 filter 令到你個soft 啲呀 blur blur 地呀咁樣，好多又可以用啲好土法嘅可以改善到嘅，甚至乎後來有人發明 e-chong C 呀，唔知有冇人仲記得呢個 term 呢， e-chong C 呢就係一個潮流嚟㗎，當時嗰陣時有套唔知范曉圈同埋張學友唱主題曲嘅一套電影呢，成套戲啲顏色都 tune 到好似 e-chong C 咁嘅，好出位嘅。我諗嗰陣時啱啱係杜可峰嚟香港嘅時候啦，咁佢就用好多 e-chong C 嘅技巧呢就真係拍電影嘅。咁佢又梗係好玩啦，佢老細真係喊打佢幾鑊㗎啦，都以我所知。因為 e-chong C 可以真係會死嘅。因為 e-chong C 之所以咁好玩咁刺激呢，就係首先講咩叫 e-chong C 先啦。E 同埋 C 就係兩種唔同嘅藥水嚟嘅。咁 E 呢就係 E6。就即係話呢要嚟冲 slide 片，咩叫 slide 呢，冲正片，即係話唔知大家即係由頭講起啦，咁呢影相呢，如果有返上腦嘅朋友呢都知道，一係影正片一係影負片，咁呢最普遍曬到相嘅 嘅，即係容易普及啲嘅，就係負片。即係話咧，咩叫負咧？正負嘅負啊！即係話你影完啲相，沖完個菲林之後咧，你揾緊燈嚟照咧，你嘅口唇明明係好鬼深色嘅，但係變咗白色嘅；你的眼核係深色嘅，佢個底片又變咗白色，即係全部反白嘅咧，就叫負片啦 ，negative 啦，黑變白，白變黑啦。咁嘅時候咧，嗰種咧就好普遍嘅 one hour 曬相方法啦。原因就係、負片咧就容易沖過正片嘅，因為咧點解叫 E6 咧 ？E6 咧就係要嚟沖 slide 嘅藥水咧，佢唔係淨係一次個過完水就搞掂嘅，佢有六種唔同嘅 chemical 咧，佢最尾先可以定影到嗰個 slide 出嚟嘅。咁所以咧，是好複雜同埋貴好多嘅玩法都。咁於是乎呢 ,slide 有咩好處呢，即係正片。正片出到嚟呢嗰、那個色呢就比較像真嘅。即係話呢你淨係經過化學嘅過程呢令到佢定影咗嗰個片出嚟呢就比較接近真實嘅。因為呢佢都係透過個鏡頭射啲光落去個片度，咁你又記錄咗落去，咁呢啲咪叫比較像真，唔係像真，呢、這個比較原汁原味嘅影像咯。咁所以咧，有啲屎忽鬼咧，話自己識影相咧，話自己追求追求完美嘅，咁咧就會玩正片嘅。咁但係正片啊，點解話嗰啲屎忽鬼同埋話佢要求高咧？原因就係真係貴好多嘅，貴我諗貴六七倍或者十倍嘅，即係以前玩呢兩樣嘢。因為以前咧一同菲林，我細個嘅時候十幾蚊，充曬成 pack 三十幾張，成個玩法都係$40到嘅。咁但係如果你玩 E6 咧，你嗰同片已經貴啦，人哋十幾蚊佢要成$40啦。咁充 E6 咧又好貴嘅喎，咁充完你又 contact print。即係印相又貴，即係總之一條龍都係貴啦，曬相又更加貴啦，同埋唔普及嘅。咁所以咧，嗰啲人追求完美咧就曬，但係曬相出嚟經驗唔完美啦，大佬。因為你用個正片出嚟曬相，個過程亦都好複雜嘅。咁所以咧，睇 slide 咧，即係懟落個 slide 機嗰啲叫咩啊？幻燈片機度咧就最原汁原味噶啦，即係頂籠玩到咁啦。咁但係咧，我哋呢啲咁嘅 cheap 友窮人咧，就梗係玩負片啦。咁負片咧就叫 C41 啦，即係嗰種藥水。咁於是乎咧，佢就有個簡稱咧叫 E 充 C， 即係將一啲 E 嘅材料就揾 C41 嚟充，即係間晚咧用啲錯嘅藥水咧嚟充壞啲菲林。咁沖壞咗有咩好處呢？沖壞咗咧就係好唔穩定啊，個温度極敏感啦，凍少少、暖少少啲色都變曬，變到你又估計唔到嘅時候，喂，原來嗰排係中意玩估計唔到嘅，哇！啲色綠色，譬如綠色係好多層次噶嘛，譬如啲樹葉，哇！但係將綠色咧就變到好極致啊，即係沖壞咗嘅，壞咗出到嚟嗰個刺激感咧。有一個刺激啦，咁你玩嗰啲人已經開心啦。但你諗下，你用E 充 C 嘅方法嚟拍電影，喂翻中成卷嘢充錯咗揦嘢嘅咯，就唔要得 over 或者全 under， 但多數都 over 曬嘅，即係咁變咗咧就係、是、唔可以長久咯，即係嚟玩效果好 OK 嘅。因為嗰陣時電腦後期又冇咁普及，同埋 Photoshop 又唔係人都可以玩到嘅，因為以前啲電腦好勁先 carry 到 Photoshop 嘅。咁所以咧，嗰段 moment 咧就係仲係用緊一啲好 analog 嘅技術咧，去做一啲好誇張顏色嘅電影或者相片咁樣。咁啊，嗰陣時入行咯，就係幾好玩啊！嗰陣時好多嘢玩。咁咪就係咯，咁就係嗰陣時嘅曬相鋪咧，都有一小撮嘅人咧，都肯同啲客去做呢啲實驗。咁我嗰陣時真係的確玩得好開心㗎。阿 Liam Liu 就話幾圖我一句可以用全部形容詞啊，好嗨搞鬼啊！喂，可唔可以形容下？我都想聽下。阿 Danny Lee 話覺得幾圖解讀電影都係馬後炮，我覺得奇怪啦。咁解讀電影啊，梗係馬後炮噶啦，唔通人哋拍之前你講咩？我就唔好明噶啦嘛，再解釋一下咧。你講緊脫唔脫歐啊？你講緊有冇難民湧入去歐洲呢啲就話冒後炮啫。咁你講緊電影解讀唔係冒後炮，可以點樣解讀啊？可唔可以解說一下咧？好卡 Kit 就話真心覺得啊，佢真係為業界去似 promoter 多啲，我都又唔同嘅，即係佢好企喺電影工作人 嗰一 part 咯，就唔係嗰啲 promoter 咁樣要套戲好賣錢咯，我覺得。 Barry Lung， 你对古天乐套科幻片有冇期待啊？蠢歪虫，梗系啦，因为神佢好自豪自己过几千小时记例的电视连续剧噶嘛，哇哈哈哈哈！会 cut fill back， 豪华戏院就执探长有冇去过？ 有。 点 Q 陈探长，你系咪仲住喺村屋？韦信王。题外话，不嬲都唔系几睇 superhero 片，最近先响 Netflix 睇咗 Nolan 嘅 Batman 三部曲，好好睇，唔知系咪 Nolan 拍得特别好睇。Rip 最憎睇戏时隔篱啲人喺咁玩上升，你一句佢一句咁，我真系想回佢，得啦得啦，劲啦师兄 ，Danny， 多谢探长解释黑白相的 Gilbert。咦，从事正片附充 Rip 春光乍泄 poster artist zero， 以前好多玩 LAMO T 人好鍾意玩。咦，从事 boycott fellback photoshop 都有。咦，从事记 effect Dilbert 影菲林，依家影政府片都冇乜所谓啦，自己就影得少又冲晒得少，冲晒费用放返落去又唔会肉痛。 我谂而家仲玩得菲林嘅都应该係都冇乜经济问题嘅人嚟㗎喇，我相信。喂，咁覆返古天乐嗰度科幻片，我觉得真係好靓啦，即係做得好好嘅，老实讲。即係啲画面即係拍得住荷里活嘅，嗰啲咁嘅 CG 亦都好劲嘅。点解咁你仲係拍呢啲题材？点解做咩要睇一套广东片或者中国嘅片拍呢啲啫？即係我觉得完全係冇乜价值囉，只要你拍返。即係我觉得如果你有咁嘅资源呢，你应该超越一啲西人拍过嘅嘢囉。佢所有嘢都一係日本漫画，一係就即係荷里活嘅特摄片。即係你都係做返同一样嘢，我觉得毫无意义囉，真係。即係你点解就算你好老土咁拍到僵尸片，但係你用返而家嘅技术，用返而家嘅审美眼光，用返你嘅技巧嘅水平，你去将呢个僵尸片啊，就算啊，即系我求举个例啫，嗱，令到成为一个主流。虽然你做唔到，但系你好似 Juno 咁谂法咧，我觉得 Juno 啊有型好多咯，真系。因为咁鬼孏，仲系拍埋嗰啲咁嘅机动部队啊，咁嗰啲屌，即系嗰啲工学啊，嗰啲即系好老土啊，大佬。你又唔系买人哋 license？豪华戏院就梗系有睇过啦，有一套叫《太太的情人》咧，我就喺嗰度睇噶啦，嗰个几猛鬼嘅，我听讲，尤其是咧睇完戏走嗰阵时，嗰条走廊咧要落好多层楼梯嘅，几得人惊嘅都。哎，呢位 Kun Q Chan 好似未见过你嘅噃，打个招呼先，喂，欢迎你啊！呢、這个应该我冇记漏嘅。同埋你点解话我住喺村屋咧？我未曾住过村屋，屋村就住过。你嗰个村屋个村就唔系屋村个村嚟嘅，咁我唔知你认错第二个探长啊，亦话你记错咗我系住喺村屋啊，亦话你听过讲片言隻语话我啲旧相留咗喺间村屋度，咁所以你以为我住喺村屋啊，咁其实我就从来未住过村屋嘅，即系木字边个村啊？阿 Winson 啊，其实蝙蝠侠咧就几乎系最好睇嘅 superhero 嘅戏嚟噶啦。因为呢佢由 Tim Burton 嗰套开始嘅蝙蝠侠呢已经创了一条新嘅路啊。即係蝙蝠侠相对呢就係冇嗰啲美国嘅 hero， 即係冇嗰啲即係而家个咩突然间唔记得咗嗰间公司添。冇 Marvel 嗰啲咁老土嘅，真係。因为佢一个凡人嚟嘅。佢都係充满呢、這个 dark side 嘅，同埋呢佢亦都有好多阴影嘅，即係佢个本身个设定啊，本身个性格呢已经係有别于其他嗰啲 superhero， 所以呢好睇呀，真係有道理，我都觉得非常好睇，即係冇咁平面呀，你个角色係啦。 Ray Yip 你讲嘅完全认同啦，咁啊 Danny Lee 我啲有皮毛嘅嘢嚟㗎咋，大家都知道衷絲是什麼啦。咁春光乍泄嘅時候呢已經有 Photoshop 㗎啦。咁啊佢海報點樣 tune 都得啦。 咁啊 ，Toon 海报嗰个就的确系 Wing Shark 嚟嘅，但系影嗰个就唔系、哦，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影嗰个唔系 Wing Shark 嚟嘅、哦，春光乍泄。 Boy Cuffelback 系啊，以前冲灯片成日去罗拔林见钟会，我娜今晚好精神，还打招呼、 哦。哦，系、哦、娜娜呢排精神咗，因为食咗三个礼拜药。啊，仲有想复一复咧，What is Zero 咧，佢话以前 Lomo 啲人都中意冲丝嘅，系咯，就系、是、嗰个阶段咯。嗰阵时大约系2000年啦，1999。其实1999年咧。就香港有 Lomo 嘅 shop 開咗嘅，咁咧其實如果依沖絲咧，我玩嘅時候就唔係嗰個年代啦，水尾啦已經係，咁我玩依沖絲嘅年代應該1989年，1989至1990年，我已經開始依沖絲啦。咁啊呢個潮流興咗十年啦，真係真係興咗十年喎，因為我拍《無間道》嘅劇照嘅時候咧 ，Lomo 咧就 sponsor 咗兩部 Lomo 機俾我，唔使即係俾我影嘅。即係只不過咧，我哋開工嘅時候影劇照咧，或者off 咗 camera 嘅時候咧，即係嗰啲所謂花絮嘅時候咧，即係 behind the scene 咧，就成日都用呢部機，又甚至乎劈俾阿黃秋生自己揸機啊咁樣都有嘅。咁黃秋生嗰陣就平易近人啲嘅，就冇阿梁朝偉嗰啲咁大支嘢嘅。咁所以咧，我記得好似有人劈咗部機俾阿黃秋生。陈冠希咁啊，自己影嘅差懵咯。咁啊，都几过瘾嘅，即系呢个潮流系要享受紧拍摄嘅乐趣咯，又唔使谂咁多。又你睇个 viewfinder 又错嘅，咁你对焦又拨嘅，甚至乎咧，我见到好多人用 Lomo 咧，佢唔够你嗰个对焦对边度嘅，就总之我佢直头唔知道有得拨嘅，因为佢有三个档次嘅，一个就系无限远啦。一个就好似系两米，一个就系一米咁样嘅，好似系啊，即系类似啦。咁你咪自己就咯，一米咪半身上咯，全身上咪两米咯，唔系半身上咪半米咯，全身上咪一米咯，无限远咪影风景咯咁样咯。咁但我见到好多人咧，连嗰粒掣都唔识拨咧，就可以咧喺啲潮流杂志嗰度啊，文也武作威作福嘅。我亦都见到好多人咧，即系写。潮流咧，寫攝影潮流咧 ，Lomo 咧，嗰啲線稿咧，我真係鄙視嗰啲咁嘅 Don't Touch 嗰類咁嘅偽潮流雜誌啊！屌嗰啲明明係老土怪，就走去走去寫潮流雜誌咧，真係簡直荼毒當年嘅年青人啊！佢夠膽寫有一句咧，興 Lomo 嘅時候咧，嗰陣時都興完噶啦，唔係興 Lomo， 但係嗰陣時依沖絲都差唔多興完噶啦。咁啊夠膽死寫咧，攝影啊梗係影 Lomo 啦，勝在佢幅相都。个美感就系在于佢松郁蒙咁样，咁都够啱写出嚟噶，屌老尾啊真系！即系香港有时嗰啲传媒啦，或者嗰啲娱记啊咁嗰啲水平咧，就低到你得人惊啊真系！咁啊，但系最戇鳩就系咧嗰啲自命自己嘅文青啊，自命自己即系好有见解嗰啲人，就好捻中意睇呢啲杂志，因为追随或者模仿，或者佢作捻埋啲 term 咧，就跟佢讲噶。即系我觉得，唉。屌啲品味真系好捻低咧，香港其实冇乜低音添 ，sorry 啊。 Boy Cuffelback 有冇睇过蝙蝠侠对二型？好正， 系咩？ 凤凰 Batman 拍迷去超人闪电侠到硬系觉得格格不入咁。 咁梗系啦 ，Watchman 都要睇。 Watchman 啊，好耐啦 ，Watchman 系咪好似俄罗斯戏嚟噶？定系？定系啊，嗰排兴啲俄罗斯嘅科幻片噶嘛，好似 Watchman 系咪讲条友冇面嗰个条友啊？我唔系好记得呢、這个、哦。喂，咁咧系啦，仲有蝙蝠侠对异形，我好似冇睇过，我净系记得异形对食肉兽咯，即系 Predator 咯，嗰、那个 AVP 啊，可以叫做系咯，都几正噶。其实个古仔可能令到嗰啲。要做苦主嗰啲好苦嘅，咁但系作为娱乐片，我觉得完全 O K 喎。即系尤其是异形啦，异形呢啲戏咧就最多争拗噶啦，即系好多因为异形有家族噶嘛，生物亦都有进化噶嘛，咁佢无端端整套Prometheus 出嚟又扭转晒佢之前讲个故事啊咁样， 咁係咯，有啲人好唔開心㗎，甚至乎有啲人出埋圖解呢，就講緊啊，究竟啲生物係點樣進化㗎。我覺得其實有嗰啲人亦都係令到成件事開心好多嘅，即係有啲人咁鬼上心，即係係咁抽後腿，其實成個Star Trek 嘅電視劇呢都充滿呢啲人喺裏面呢，就反而調返轉呢就 inspire 到嗰啲編劇添，即係覺得所以電視嘅玩法同埋電影嘅玩法呢真係好唔同嘅。電影嘅玩法呢即係你要好短時間裏面要講個故仔出嚟呢真係難度極高嘅，其實。但係電視劇呢就可以分好多唔同嘅層面呢，就攣到俾你咬返直嘅，真係可以。咁但係同樣攣到咬返直一個人嘅個性，但係透過電視劇佢係分開三集嚟令到嗰個人個性格改變嘅。但係電影就慘啦。電影你好小心地你都會令到個觀眾覺得嘩唔撚係啩，屌你琴日又話自己食齋，第日就懟冧兩隻狗咁樣。即係但係佢之前嗰晚發生嘅事可能即係個篇幅唔夠多嘅，咁你咪唔知道點解懟冧兩隻狗囉。但係電視劇又得喎，咁所以呢又要喺度懺悔下啦。嘩 Nana 做咩呀，陰公。我近來呢因為成日睇劇呢就睇到好多即係啲不務正業啦，即係又開箱文又剪唔到啊，又甚至乎音樂節目又唔得人做啊。咁點知我睇完兩套神劇睇曬大結局呢就點知要打機喎。咁你打 Red Dead 呢，即係頭先有個朋友問我點解唔打下機 live 啊。咁我上次都有打機 live 嘅，咁打咗成八九個鐘呢都係得四十幾人呢，我覺得即係我用市場個角度睇就係其實打機真係冇乜市場啊，最尾都係打到最尾剩返八個人單位數就收皮啦，就真係好眼瞓打到。咁所以呢我就決定掹鬼曬嗰啲 live 嗰啲電線啊。咁呢我所以呢就自己得閒咪打下囉，我昨晚先打到今朝六點先收工，咁又打 Red Dead 囉，進度非常之緩慢啦。咁我甚至乎呢即係其實我打機啦同埋操控電子產品呢我都好低能嘅，咁所以我一定要離唔開蘋果電腦嗰個方法我先用到高科技囉。咁所以真係記得返我以前讀完中學嘅時候同啲朋友出嚟即係 crossover， 即係自己嗰啲中學同學，但係呢出到社會做嘢就同嗰啲同事咁溝通，咁有啲人買電腦買咩好呢，咁我梗係力戰佢買蘋果啦，因為容易用㗎嘛。咁有位聰明人呢同我講你唔好害佢啦，你梗係叫買 PC 啦，蘋果電腦又難用又少人用。咁我諗深一層又啱嘅，即係個人冇返咁上一蠢都唔會用蘋果，老實講。即係佢其中一句對白就係話蘋果係俾啲蠢人用㗎嘛，又唔識 set 機又唔識裝機咁樣。咁我其實當時呢聽落去梗係唔係好舒服啦，話我蠢。咁但係你必須要面對自己蠢㗎，真係。即係用啲器材產品我真係即係我俾人哋嘥多少少時間。尤其是而家啲細路嘅新一代啦，即係佢哋 pick up 得好快嘅。咁但係我勝在呢就相對有耐性呢，即係會嘥好多時間。我有時都覺得自己呢喂搞人哋，譬如你在 YouTube 見到啲人一買個新器材返嚟一陣就整就即刻已經用到喇。嘩但我要搞好耐㗎喎，即係安慰自己嗰下咪話啊都幾有情趣㗎喎，嘥咁多時間。但係又諗深一層呢比較真係蠢過佢哋囉。即係蠢過好多人囉，即係用啲器材用得咁渣。嗱舉個例鋪排咁耐我唔係專登講呢個嘢，咁啱擺喺台面。我啱啱呢就訂咗呢個 Kickstarter 嘅，是不是好鬼似黃楊達先？呢、這個叫咩？呢、這個就係叫做Zungle 啊 ，Zungle， Zungle 即係Jungle 咩？即係 Jungle， 打二 Z 字頭嘅 Jungle 咯咁樣。咁咧佢係咩嚟嘅咧？佢有一個耳骨傳導嘅 speaker 嘅一個眼鏡嘅 headphone 嚟嘅。咁有咩好處咧？佢好處咧就可以聽住歌嚟戴住眼鏡同埋聽到電話咁樣。咁呢個已經第二代嚟㗎啦。咁第一代呢就佢用啲嘢就冇咁 customize 嘅，即係話你所有數面嘅 USB plug 啊嗰粒掣 出个声啊，都好大佬嘅。咁但系呢个咧，佢重新自己定义个，重新自己一个新嘅 design。新嘅 design 系咪一定好咧？咁我觉得仲衰咗添。例如以前用个普通嘅 USB 嘅 plug in 咧，就要嚟插电嘅。而家咧喺个两个柄嗰度咧，呢度呢三个窿。清楚睇唔到，嗱就系咁啦，呢四个窿同埋呢四个窿，原来咧佢每条柄咧就独立电池嘅，咁即系话咧每条柄都要插嘅，咁于是乎咧佢就出咗一个Y 呢个叫做 Y 型嘅电线，就系咁样，咁插电嘅时候咧就每边都要插嘅。咁先两边都有声嘅，系咪好 stupid 咧？咁但系新嘅设计真系咁嘅，生旧嘅一咧就系一粒就搞掂，反而仲方便。咁可能佢意思就系话咧，可能两边都插电嘅时候，就代表佢两边都有一粒电，咁所以个寿命长啲啦。咁都有个 advantage 嘅。咁另外咧，耳骨传到嗰个位咧，呢揞落凹咗嘅云浆度，系颧骨对上。凹咗可能佢就咁啱敲你嗰个凹嗰个位咧，就令到你唔系好硬啦。但系唔系好硬嘅时候咧，佢嘅震荡感咧就冇咁强喎。咁因为我曾经都试过一个咧踩单车用嘅 headphone 咧，喺条颈度有个喇叭仔震到你条颈咧有感觉，就好似好低音咁嘅。咁但系呢个咧，我觉得喺加州设计咧就好明显，就系加州嘅噪音咧系劲过香港好多，小噪音过香港好多噶嘛。咁所以咧，我谂喺加州就应该几好用嘅。咁但系咧嚟到香港咧，哇，真系好细声啦，真系濑嘢呢个，我有少少服嘅 feel 咯。咁兼夹，佢嗰掣有鬼鼠嘅。咁我点解讲话？我觉得用呢个又觉得自己好蠢咧。咁我买翻嚟咧，佢嗰个说明书啊超简单，得张咁细张纸咁样。咁但系上网睇人啦，咁一开就即刻个电话啊，即刻可以认到。佢嘅存在，但我搞极都认唔到喎。原来开机嘅时候咧，系逐边开嘅，问你死未？即系一个就话 power on， 咁另外一个 power on 咁样，两个着晒。咁咧，佢唔知点解开咗个电话，叫佢认个 bluetooth， 佢认几都认唔到。我搞成十分钟都搞唔到，点知我睇埋片我都搞唔到，因为佢嗰度有好似唔使解释咁样，哇！即刻。Snap 就即刻有咗嗰个佢个 location 喺你个 Bluetooth 嘅 list 里面，咁原来咧佢讲漏咗，原来一齐揿嗱开机咧，两个一齐揿咧，先至可以显露到个 location 嘅，即系先至出现咗佢嗰个 icon 嘅。咁我就嘥咗10至15分钟咧，我都搞几多搞唔到，又开又关，又逐边开又逐边删，又总之咧一齐开，仲要揿两秒佢先升到。咁升完第一次就已经唔使升㗎喇，已经记录咗佢个存在喺你个 list 里面。咁以后都就咁一揿个掣开咗关就升到㗎喇。咁我淨係因为呢我嘥咗十几分钟呢去令到佢出现喺个电话，我已经觉得自己真係几蠢㗎喎。真係用呢啲电脑嘢係俾人哋蠢㗎喎。因为唔知呀，我见到好多人都好似唔使学咁嘅识用。咁同埋呢佢最畸形呢就是啲掣咧隐蔽到咧喺呢个位咧，好彩呢个电话系灰色嘅，我同事买一个黑色嘅，所系帮朋友买嘅。黑色嗰个直头隐蔽到咧，你睇唔到嗰粒掣嘅。咁你戴咗上去之后咧，揿都难揿啊。咁当然要嘥少时间去适应啦。咁原来呢两粒掣咧就系 volume 大细，呢粒掣咧就系跳下一首歌同埋倾电话，开收接电话同埋收线嘅咁样。咁啊 ，OK 方便嘅 ，design 亦都唔错嘅。咁但係呢我中伏嘅位就喺呢度啦。咁呢我当喺 Kickstarter 广告一出嘅时候呢，啲人个呢都喺好似喺个街嗰度呢，街坊咁样，啲人个都话咦咁样戴咗之后哇咁样喎，全部人都係咁哇咁样。我真係信晒喎，屌真係咁好聲咩？好聲到咁样，屌原来真係唔好聲囉。即係耳骨传到我都知唔好聲㗎啦。咁但我曾經都喺創興廣場啊，試過一啲耳骨傳導嘅 headphone 係幾好聲，即係可接受嘅。咁但係呢副咧真係好失敗，真係好唔開心。即係不單止係細聲啦，仲要冇低音咯， 即係我已經專登喺個手iPhone 嗰度教到佢嗰個 EQ 咧，係 Deep 又試過，Bass Boost 又試過，但係都係冇反應，即係冇乜效果嘅。咁所以係咯，即係服服地咯。咁我諗比較啱揸車嘅朋友多啲，因為揸車揸住車咁樣又可以防止呢個西斜，但又可以傾住電話咁揸車就非常好嘅。同埋架車只要你唔係開窗咧，佢都 isolate 咗出邊嗰啲噪音咧。我諗喺車用 OK 嘅，同埋你同人傾電話嗰條友，你同顏聯冇傾電話，你可能戴呢個唔認得佢啫。咁但係你唔係個個朋友顏聯冇咁低音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啱嘅朋友用多過我咯。咁啊～我都唔會唔用嘅，咁啊，即係只不過係俾嗰啲哇嗰啲呃咗咯，屌太天真啦！咁啊，不過個 packing 啊真係抵讚嘅，超靚，同埋咧我訂多幾塊唔同嘅鏡片，咁亦都問過幫我配眼鏡嗰個阿叔咧，可唔可以配一副？真正眼鏡，佢話：哦，梗係得啦，你拎嚟試下啦，啲都係普通咁配嘅啫。咁樣，但係我如果有鬆動錢，我都會揾佢配隻老花或者即係總之含有老花成分嘅一個鏡咯。因為如果咁樣下下戴呢啲眼鏡咧，我擔心我成日都瞓醒嗰兩點咧，就好少機會戴太陽眼鏡，咁所以變咗唔係咁實用咯。咁同埋睇下配塊鏡要幾多錢咯，但係都幾舒服戴得。啊，頭先啊，一位朋友話以前成日去 Robert Lam， 但我就唔好中意 Robert Lam 嘅，我中意 Robert Lam 隔離嗰間 Color Six 去沖腐片咧就企理啲嘅，即係經驗上啊。 Barry Kwan， 蝙蝠俠對異形係漫畫。 哦、oh, ，OK。 依家都追緊《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哇，識嘢啊！ 依家 Netflix 有套《Ninja Batman》animation 嚟嘅，幾靚，幾有趣。 哦，多謝介紹。 陳偉松，《普羅米修斯》個故事其實係接翻第一集，因為列尼史閣一向都唔承認詹士金馬倫記第二集，所以根本係另一個故事嚟。Barry Lung。我嗰日有睇你打機，有時睇你打機真係令到我對打機嘅自信翻曬嚟，哈哈！殺人王，仲有部菲林機殼嘅，用120菲林， 藍色黑色 噶嘛，咗一輪 ，rip 贏過汪洋啦，鳳凰耳骨耳機夾到好辛苦的 ，rip 呢件幾錢？定幾耐？葉國良賣俾我啊！葉國良。似羅文多啲 ，Boy Cuffelback 有無 firmware update 啊 ？Rip 哈哈，年青人你太年青了。 你係咪話緊邊個年青人啊？你係話緊 Ecolion 啊？因為羅文都死咗好耐噶啦，咁啊，從來冇人話我似個羅文嘅。我個朋友就真係好似羅文嘅，咁啊，係咯。應該有 firmware update 嘅，可以。喂，呢眼鏡我真係訂咗好耐啊！我睇翻個單咧，三月嘅時候訂嘅。咁幾多錢啊？好似過千蚊嘅要，連埋幾塊鏡咁樣。咁其實你覺得啊，都千幾蚊啦，即係抵就唔抵噶啦。不過即係方便嘅，真係我諗住可以好方便嘅。咁但係好可惜，我呢排太晏起身咧，所以我真係好想嗱臨換個真係眼鏡嘅鏡片。咁同埋咧。佢個鏡片咧係寶麗來嘅鏡片嚟嘅，所以咧佢對紫外光咧係隔得好好嘅。咁啊，如果我早啲出街，我會戴呢個嘅。咁仲有 Hoga， 而家仲有得賣嘅，去 Lock On 仲有得賣嘅。咁我反而咧 Hoga， 我以前成日用佢嗰個閃光燈，因為我用閃燈，我用好少光，所以又補少少，主要唔係要嚟照明嘅，要嚟做少少。即係嗰啲扮 snap 嗰啲效果嘅啫，咁我嗰陣時淨係買咗 Hoga 嗰個閃光燈咧，咁好鬼有巧妙嘅，因為佢單點嘅啫，雙點啊，即係個接觸面咧，咁佢 淨係可以擺落返佢自己部相機用嘅，因為個位置有少少唔同嘅。但係俾我發現咗呢，我將佢嗰個 hot shoe 調轉呢嚟插呢，咁就對落個相機就得咗，即係呢個我係無意中發現一個技巧嚟嘅。咁呢佢梯形㗎嘛，個 hot shoe 即係個頂嗰度，咁調轉呢係岩蠶嘅，咁但我一試就即刻得啦，因為逐樣嘢都插得㗎嘛。咁同埋佢有個好先進嘅玩法呢，就係有個插 filter 插 gel 位，即係你個 gel、可以變藍色、綠色、紅色咁㗎嘛。咁呢我就成日都長期插住一個 tungsten 嘅 gel 喺個閃光燈嗰度，咁因為我要嚟補返一啲 tungsten 即係黃光嘅情況，個情況自然好多。咁我嗰陣時呢就專係買嗰個燈呢，就係俾我部 LX3 啊，係細細部嘅 Lumix 嘅機嘅。咁我啱啱頭先去攞個防潮箱嘅時候，喺我舊屋嗰度攞返，我就發現到一部 LX3 喺度。咁我諗住呢，我有一架舊機同埋一架最早最早影 Stage Tube 嘅時候用嘅一啲類似獎之寶嘅 HD 嘅攝錄機啦，入卡嘅。咁呢一架嘢呢我用又唔會用返㗎啦。咁但係唔知有冇啲朋友想收啲舊嘢呀，或者有冇啲人做道具呀，咁可以賣成批嘢俾佢睇下有冇興趣，或者俾佢 OK 嘅。咁所以係囉，啲舊嘢買嗰陣時候冇得頂呀，即係咁狂買，跟住一過咗一個唔好話潮流呀，即係過咗個 standard 呢就完全冇曬用，好可惜呀。 Jackie Tung 吓唔讀呀，啊 Jackie Tung 啊 Dickie Tung 呢就話 Rob Lam 個名字已經好懷舊啦，梗係啦。我記得呢最後一間 Rob Lam 呢就應該喺七鹹道嘅中環嗰間，好似有早冇咗㗎啦。 MK Moon 哈哈，演得好好。 演乜嘢？演扮嗰個 Kickstarter 嗰個廣告。係呀，就係俾嗰啲人，因為嗰啲人演得仲好啊，因為中了伏即刻買啊！真係睇完之後， 咁你覺得 AirPod 好唔好？ AirPod 係邊部啊？我唔記得咗添。哦，即係嗰個粒耳嗰、那個，即係嗰個好啊，梗係非常好啦。其實Apple 出咗嗰款 headphone 啦，我已經覺得好好聲嘅，但係咧有啲人覺得垃圾嘅，唔知點解。但我覺得佢唔係至於好好堅靚聲，咁但係我覺得都非常好聲㗎啦。我都覺得 AirPod 有好處咧，就係佢個 indicator 好好啦，即係話你一掹出嚟，即刻 indicate 咗喺你個電話嗰度見到有幾多電啊咁樣。咁啊衰就衰在咧，冬天用 AirPod 就唔係幾好嘅。如果你穿過頭粒那些衣服呢，你又不記得剝出來的話呢，一定不見的，不知飛去哪裡，一隨便冷衣服這樣呢。另外呢還有你孭袋呢，如果你斜孭呢你是高危的，當你一隨個斜孭袋呢你很容易一聲腳甩了。我試過在街上在海邊嚇到我，那怎樣執得回跌出個膠袋上。 Boy Cuffell Back低能問題， iPhone 影相有冇得玩飛燈？ 嗱，你就真係我諗你係新識我㗎啦。iPhone 玩飛燈呢，我其實巨細無遺咁拍咗一個YouTube 嘅開箱，仲分咗兩集嚟介紹點解用 iPhone 可以用到 remote 閃光燈㗎啦已經。咁所以就係、即係你啲問得真係好啊，你係咪曲線咁樣？希望我喺呢度再宣傳多次。究竟我條片喺邊度睇呢？嗰條片呢就喺返而家呢個 channel 裏面，咁、那個 playlist 呢個名字呢就叫做Gadget 狗吹 Gadget 叫做，咁呢就有一系列嘅開箱文同埋 review 嘅，咁其中一樣呢就係、是、嗰、那個叫做神牛 A1 啊，神牛閃光燈型號叫 A1 嗰款呢就可以做到㗎啦，不過呢就指定要用嗰個 app嚟影相，就唔可以用第啲 app 咯。咁所以可以升到个闪光灯噶啦。咁你快啲睇啦，如果你想知嘅话。 Jackie Tung 追巴士分分钟唔见一粒 AirPod， 会 cut fail back， 系会 cut fail back。OK。 哦，好。喂 ，Dicky， 你有冇用过有颈？我要嚟追巴士啊，同埋做运动啊，我都未试过跌啊，揈都未试过跌啊。因为我拍咗个 AirPod 嘅开箱文嘅，不过只不过拍咗唔得闲钱咧，去到见到老翻都周街都有嘅时候冇出到啫嘛。我试过打侧咁样揈啊，狂揈啊，跳啊，蹬啊，即系你譬如游完水啦，泳池你会入咗水个耳仔噶嘛。我做埋嗰个动作，佢都唔甩出嚟啦。所以你真系，我怀疑你未用过啦，好明显。即系你冇外力掂到佢，根本上系唔会甩嘅。同埋一个好 stupid 嘅产品啊，真系好好笑。将个 iPod 嘅两粒咧，搵条绳箍住咯，即系话，即系双节棍咁样，将嗰两粒 iPod 变成楞住咯。屌，咁你不如唔好买 iPod 啦，屎忽鬼嚟啊，真系。 Dilbert AirPod 好嘅地方系连接稳定性是方便程度系市面上目前最前列，但系星就我接受不了。 嗱，其实 Dilbert 咧，我谂你啊，即系我唔会话你啊，即系我讲我嘅经验啦。其实靓靓嘅 headphone 我都试过啦，即系唔系靓靓嘅三四千算唔算靓啊？我唔知啊。但系咧，如果你若带出街咧，你系搵自己笨嘅，因为嗰啲 earmon 咧，所谓。你帶到出街，佢個隔音效能係非常之強勁嘅時候，強勁到一個點，就係、是、你行緊路，你骨頭嗰個摩擦啊，同埋你講嘢嘅時候，或者你食嘢嘅時候，全部入翻曬耳仔度，你覺得好聲有乜用呢？係好難受啊，簡直係。但係假若你唔係有呢個咁嘅隔音嘅功能咧，你又唔能夠聽到佢咁好聲，因為好唔好聲都係好嚟自你。个街外个声同埋个 headphone 本身个单元个比例噶嘛，咁但系当你隔到咁绝嘅时候，就算你个 speaker 唔系咁好声，佢都变咗好声咗。但系嚟紧嘅问题就系、是、你体内发生出嚟嘅噪音咧，就会听得更加清楚嘅时候。我意思话 iPod 我都觉得好好声嘅原因就系平衡到呢一点咯，即系佢又唔系太个 in ear 得嚟，又唔系太塞到你嘅耳仔，你仲听到出边之余。你係咪去到靜到嗰個情況，聽到自己啲骨頭嗰啲聲咯？咁所以有時如果你用錢嚟衡量一個 headphone 好唔好咧，係唔公平嘅。佢可能用好多錢去做到一個好名貴或者好靚聲 headphone， 但係用 headphone 你真係要講求實際噶嘛？除非你個 headphone 係坐喺屋企靜靜雞咁樣聽，當監聽嘅，或者你屋企唔方便焚機，你嚟嘆歌嘅。咁我覺得個 headphone 嘅價值已經冇有一橛噶啦，因為你喪失咗喺街度享受音樂嗰個 value 咯，即係我呢個我嘅經驗啦，當然，即係所以咧，我覺得有錢買貴嘢嗰種虛榮感咧，我係冇嘅，咁所以咧我就唔識得享受呢一種開心咯，咁我講緊嘅就係其他啲開心咯。 Ray，Rip， 其實我都幾中意睇你嘅 unbox。拍得靓有诚意 ，Rip 有条嘢连住 AirPod， 已经失去了本身设计原意了。Jackie 曾有人试过跌，唔关我事，我唔中意塞嘢入耳仔，除咗录唱歌之外， 其实咧每逢苹果产品咧都即系因为苹果嗰个形象太好啊，即系如果你系喺个苹果产品出嘅时候整烂佢啊。水落个搅拌机啊，跌耳仔啊，轻机啊，呢啲喺 YouTube 度赚钱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有好多人无数咁多人咧，啱啱出 iPod 嗰一两日咧，就不停咁样拍啲片出嚟跌落地啊，就塞得唔实啦可能，咁咧但系我开头都惊噶，但系后来我用咗之后完全冇呢个问题咯，我怀疑可能嗰个人嘅耳仔好大个窿啦，又或者佢塞得唔系好入啦。咁啊，咁跌咗咯，咁都唔奇嘅，我覺得，咁就係咁咯。因為咧，你唔覺得當 我 跌過一次喎、啊，我除衫啊嘛，同埋除袋啊嘛，嗰次。 跌咗去個路軌啊！ 唔係路軌，係啊碼頭側邊。 咩啊？ 路軌 啊！ 啊，佢就俾人困到嘅嗰次，直頭係嗰次我咪就係懷疑，啊見唔到個人嘅，但係嘣一聲嘅耳仔就跌咗落去咯，跟住執得翻喎嗰次又。 我諗住去蘋果配返一粒㗎嘛，配返一粒半價㗎嘛，聽講即係半價再半價㗎嘛。咁剛才講到邊度啊？剛才就係講到你 interrupt 我之前我講咩㗎？ 未跌 過 囉。 唔係之後呢？ 未跌過。 哦，唔係，我講緊嗰啲人蘋果 大、啊、 蘋果出親嗰啲嘢呢都必定好快好短時間有人唱反調啦，即係又講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呀，呢樣壞嗰樣唔壞呀咁樣。咁但係有時脫離現實，但係佢已經好撚型啦嘛，覺得咁事實上真係型嘅，即係當你啲港豬港撐全部都係咁講嘅時候，我偏偏唔係咁，係咪型先？即刻咁我都成日取呢啲型㗎，係咪先？咁但係問題有冇論述同埋係咪真事咯？我覺得 M K Moon 見到你演都買啦， 哇！ 探長，我只接受唔到嘅意思係戴住係耳仔度。好快就頭痛、 哦、 Boycott Failback 探長講啱，隔聲太強唔好受。 Rate Rip 有時用所謂波袋即扯咩袋都唔喺咁易跌 Teleport 我因為我試過咯，可能我啲手勢唔好，因為次次都係冬天嘅，因為冬天穿嗰啲衫呢再加埋扯咩袋呢就真係總之就好容易跌啦嗰下嘢，因為成日唔係件衫個領揩到就係嗰條帶揩到。咁我覺得都係睇下你戴成點樣，戴入啲其實戴入啲好聲啲，但又硬啲。咁我 Dupit 講嗰樣嘢呢，喺 iPod 嗰個設計我又冇事，咁但我用第二個牌子嘅 In-Ear 呢我覺得好辛苦，直頭呢佢好似擘大口都有少少困難咁，即係可能一擘大口就令到佢更加硬，咁所以係囉， In-Ear 真係唔係人都接受到㗎。咁但係有啲 In-Ear 嘅 headphone 呢即係就算唔使貴嘅，譬如 Philips 都有，佢有一系列嘅耳仔窿俾你教嘅，即係覺得嗰個塞有幾大呢。咁我呢就我曾經買咗個 Sure 嘅3000多元嘅 Earmon 呢，咁開頭我用個 default 嗰個呢啊把我耳仔都啱位喎，又唔太辛苦喎，咁但係耐咗就辛苦啦。咁同埋我又聽講個問題就係聽到骨頭聲啦，咁但係呢後來我頂唔順，我試下換咗個零零舍舍特別 cheap 嗰個呢，因為佢全部都係一個膠塞咁樣嘅，零舍舍有個呢好似斯靈達咁嘅樣嘅，即係透透地明尖嘅，冇咁大嘅，攝落去呢就isolate 都冇咁好嘅，咁我淨係接受到嗰個囉，嗰個係最細插得最入，但係就個窿比較細嘅斯靈達嘅形狀嘅，咁我就係接受到嗰個囉。咁其實我當時買呢個 Earmon 呢我就真係貪佢好聲嘅，佢好聲過蘋果個多多聲啦當然。咁因為我試嘅時候我用個手機一 unlock 嗰個嚓一聲嗰個呢，嘩就成個為之一震啦。因為你平時聽慣其他 headphone 嗰個嚓一聲，尤其是 Apple Default 嗰個唔係咁好聲嗰個，你係聽唔到嗰啲 harmonic 嘅，即係嚓一聲嗰啲金屬聲呢，但我聽嗰、那個Sure 嗰個呢我即刻聽到喎，咁即刻買，點知都係中伏嘅，使用率係極低嘅，因為我淨係出街先用嘅，咁嗰個嘢根本就唔適宜出街用嘅。咁我而家唯一用途呢就係、是、當我做音樂嘅時候，最尾 mixing 嘅時候我都聽一轉嗰個 headphone mon 出嚟點樣，睇下有啲咩甩漏啊，或者有啲細嘅 noise 啊，或者有啲唔應該有嘅聲出現咗啊，咁我先用嗰個 Sure 嗰個 Earmon，唯一用途就係咁啦。如果你以咁貴買到半隻，即係買到一邊 monitor 嘅價錢嚟買一對 headset 呢，我覺得真係唔抵囉，唔值囉，可以話係。同埋嘆歌你都唔舒服嘅，有乜好嘆啫，即係因為你都係坐定定咁樣，不如買個好聲嘅喇叭 ear feel 咁樣好過你就咁塞落隻耳仔，因為塞落隻耳仔始終都唔舒服囉。 Alex Sao, good morning. Alex Sao, hee hee. Boycott Failback. 探長有冇用過耳塞型耳筒？直頭一粒嗰種。Rate Rip DJ Headphones 出街又太誇張。 我唔明白你話咩叫做耳塞型耳筒啊？係咪就 In-Ear？ 我睇未講緊，一路都講 In-Ear 咯。咁有啲人倒帽嗰啲都帶出街，但我覺得係笑料嚟嘅。你有冇聽過倒帽耳筒啊？就係話你個耳窩就去倒帽，跟住呢戴 headset 嘅時候就成隻一餅嘢咁塞落你嘅耳窩度咁樣。 咁佢我諗會個 experience 會幾好嘅，因為嗰嚿膠係硬嘅，即係比較硬嘅，硬過橡皮糖些少啦。咁佢成個覆蓋面咁大，貼住你個耳骨嗱震嘅話咧，我諗會好聲嘅，我估。但我覺得嘥氣咯，又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個用途嘅問題咯。即係你出街都要咁好聲嘅，就變咗適得其反，聽埋自己啲骨頭嘅騷擾，咁咪唔好聲咯。咁市民嘅價值喺邊咧？咁我講唔出啦。即係如果我有咁嘅經驗，我絕對唔會再買咯。咁 DJ headphones 就出街有浮誇，咁啊當然咧，你戴 DJ headphone 出街咧，都係當時裝噶啦。咁你要 carry 到個 headphone， 要著啲咩衫咩髮型都要諗埋噶嘛。即係唔通一個 MK 飛或者一個成日翻深圳揼骨嗰啲阿叔戴咁 headphone， 你都覺得笑佢啦，係咪先？咁所以我都唔會戴咯，因為曾經我試過戴呢啲 headphone。唔著件橙色嘅風褸翻工咧，有人話：哇，探長你好似一個 DJ 咁樣，我好反感啊！當時，屌我係 musician 嚟噶嘛，你話我係 DJ， 咁我即刻唔戴咯，幾撚小氣。咁同埋戴嗰啲 DJ headphone 出街咧，有樣嘢唔係幾好嘅，可能我條頸唔夠長啦。當佢咁大嘅時候，一耷低頭咧，我唔知揞到啲，即係睇下先，一耷低頭會唔知棘定唔知揞到啲咩？我就覺得唔係幾舒服，唔係好方便咯。咁啊，所以冇戴咯。之後我都覺得浮誇噶，同埋咧戴 DJ headphone 咧，只可以冬天戴嘅，當 earmuff 咁戴嘅啫嘛。夏天點戴，大佬話濕曬，戴完出嚟臭嘅嗰個嘢，同埋嗰啲咁嘅膠咧，經過啲汗揦一揦咧，零舍容易爆線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經驗咧？喂，咁今日咧講即係真係。吹行水呢完全冇講過啊朱凱迪嗰單嘢喎，咁啊俾少時間我斟下水，大家就快啲踴躍留言啦，笨。常嚟九吹廿四嘅朋友咧，咁就都知道有一個環節係唔少得噶啦，就係、是、食零食啦。咁啊唔係為食而食嘅，因為你唔好誤解咧，我以為嗰啲食臘腸嗰啲節目喎，即係冇 sponsor 噶，即係 sponsor 都係得你哋嗰啲 sponsor 啫。即係如果你想 sponsor 咗之後咧，你想有句咩説話講咧，咁我就可以即時喺節目度講啦。嗱，咁樣咪就叫 sponsor 咯。咁啊頭先有三位朋友 sponsor 咗咧。佢都冇特別嘅説話講啦，喺 Ultraman 96咧就話九吹 Happy Holidays， 咁啊即係大家都開心嘅，希望咁樣，咁啊真係好多謝啦。咁啊 Christy 咧就冇乜特別嘢講嘅，其實你可以賣廣告嘅 ，Christy 煲嘅湯好好飲咁樣都得嘅。咁啊 Timono 啦50蚊啦，多謝啦。咁咧就呢、這個咧冇 sponsor， 同埋呢啲都唔係主流牌子，都就算我食完你都唔知喺邊度買嘅。咁但係咧我哋啲 Keto 嘅人咧。食零食咧就真係好論盡嘅，咁一定要買啲咧，即係睇住個成分表，睇下有幾多個 cup， 睇下有幾多個 sugar 嘅 percentage， 或者幾多 gram 咁樣。咁啊監製咧就揾到呢只咧，就都有 cup 嘅，但係就比較少咯，成嚿六個 gram 啊，五啊， 呢個 係 咩 ？Hockey 啊？唔係直巴。Sugar 一個 gram， 唔係你睇咩 cup 係四個 gram 咯。 哦，咁我食一半噶都係，咁咧佢咧就好似以前咧國貨公司咧有啲有隻叫做結連啊，唔知係咪咁樣讀咧，唔知有冇記錯咧。咁咧佢就一包長條嘅都係咁長嘅，就綠色、白色同埋紅色，有個低能公仔嘅，就裡面有兩種色嘅煙煙韌韌嘅。 唔知朱古力味定奶油味嘅一啲搵糖猜出嚟软硬硬烟硬硬嘅嘢食，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咁咧呢嚿朱古力咧就好似嗰啲咁嘅质地嘅，咁啲糖咧就系、是、啲糖味唔系真糖嚟嘅 ，stevia 嘅味嚟嘅，咁样咯。咦 ，Alex L 啱瞓醒啊，即系唔使做啦。 Alex L，Good morning，Alex L， 嘻嘻 ，Boy Cafe Back， 探长有冇用过耳塞型耳筒？直头一粒嗰种 ，Rate Rip DJ Headphones 出街又太夸张，蠢歪虫，我跑步都戴唔到 in 自己 ，D 脚步好大声， 嗯、 但而家 D 运动耳机全部都系 in 好奇怪， 系咯 ，White Sun Wong， 因为我对耳用唔到 in ear phone， 所以只可以用最传统嗰啲，但地铁越来越嘈，有啲点唔信。於是啱啱 Black Friday 就買咗個大嗰啲 noise cancelling headphone， 以前都接受唔到，覺得個樣好怪，而家會趁天氣涼啲嘗試下。 啊 ，in 唔係嗰啲 noise cancelling 嘅 headphone 我都用過，我用過一個叫 Philips 嘅，好平嘅啫，好似唔知，我記得十年前買都280蚊嘅，咁聲就唔方好噶啦，咁但係。現在我發現了一個好的用處，就是我住到現在都不扔的原因，就是去搭飛機呢非常好，因為呢你搭長途機呢很吵的飛機，你只是開著 in-ear headphone， 不是只是開著 noise cancelling 什麼都不播呢，你已經靜很多，睡到覺了起碼都。我今次我再搭，我不知道找到，我平時放在防潮箱上應該還在這裡，這裡我剛才執的防潮箱好像不見了，死了，好似搬咗嚟呢度已经冇咗啦，应该啊，可能喺土瓜湾啊。仲有咧，原来有人同我一样咧，都觉得自己啲脚步声好嘈，系一啲骨声嚟嘅。咁咧，我就唔明点解咧，即系啲 design headphone 嗰啲咧，佢唔系自己试过嘅咩？定系而家啲世人个要求越嚟越低，只系要求个 marketing 做得越嚟越劲。我觉得即是跟听网台一样咯，即是有些名牌网台啊，出名的人啊，你觉得他可以学识的人啊，咁但其实交埋一些冇养分的俾你听，咁你呢、啊、有个大家有个共通的话题啊，又或者你已经觉得他有权威啊，咁讲乜都啱啊，就同嗰啲 Nike 啊，嗰啲啲 Adidas 啊，去大量 marketing 做好多嘢出嚟，啲鞋一样款嘅屌，又出捻埋嗰啲咁嘅手帶啊，咁全部都低科技嘅嘢咧，咁就即系人都要跑步，人都要帶啲嘢喺个身嗰度，又 check 住自己跑咗几多啊咁样。咁同埋听 headphone 都一样啦，咁某几大牌子出啲 headphone 好卖到好捻贵咁样，但系其实个单元都系同飞利浦啊一模一样嘅，咁啊卖贵人哋八倍咁样。咁頭先呢位朋友講得啱啦，即係嗰啲 in-ear headphone 完全聽到曬自己身體嗰啲聲，係冇人講喎，從來都即係我自己成日同人講，又冇人冇 response 嘅。我第一次聽呢個朋友就話俾我聽，聽到自己啲腳步聲好大，即係我係未聽過第三個人覺得有呢個問題嘅。咁係咪我個人特別麻煩呢？即係梗㗎啦，聽到就唔通你冇腳步聲啊咁樣。喂，咁但係。呢、这個就係 design 啊嘛，我點解用蘋果啲 headphone 聽唔到自己個身體啲骨頭聲啫？咁或者佢對呢一方面都有研究過都唔定嘅、哦，只不過佢唔會將呢個文擺埋喺 marketing， 唔係一個賣點，因為蘋果好多嘢都係梗嘅啦，有要求嘅人就一定要用嘅啦。咁但係竟然好多人要寫埋出嚟，佢先覺得嗰個係 value 嘅、哦。咁例如有電話換卡咁嗰啲咧。咁我都唔知道有幾咁方便啊！屌你成日翻大陸滾嘅咩？要雙卡又成，即係我覺得有啲好 stupid 嘅品牌咧，即係有啲乜多嘢乜嘢垃圾，明明唔係高科技都要煞有介事咁講出嚟，屌咁但係有人追隨喎，咁啊即係所以咪咩人用咩機咯？即係唔係我唔係講 Android 同蘋果，即係話講緊明明有啲好嘢又冇人用，但係有啲。垃圾就因為賣好多廣告，有好多人用咁樣。 因为激撚死人啊，真系。 Rip 最近见到有只咸蛋老面， 胸 大，食得糖 ，Dilbert 认同跑步粒入耳耳塞辛苦，听诊器效应好能顶，不过出街企定定坐定定嗰阵可以用下，稍微隔一隔杂音就舒服。D Alex out, I got the Bose model 25, very nice. Rip 电影有咩题材你必定会睇 ，Kindly。派开探长韦信王咦真系等我下星期非时试下用先。Dilbert 外地地铁噪音可以爆到90分贝以上，有降噪就降噪室会舒服啲啲。进阶想问个好低能嘅问题，塞入式嘅耳机会唔会推到啲耳垢入去入面，因为抢歪虫，所以我要买啲旧式耳筒嚟跑步专用。 哦，明白。我谂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嘅，但就一即系连疑问都惊俾人笑咯。即系例如呢度见到有两个朋友都话，讲问啲好低能嘅问题。其实低能问题都系问题嚟噶嘛。咁我觉得，咁好多人可能用3000蚊买嘅 headphone 咧，系唔敢讲佢嘅负面嘅。嘅感覺啊，因為驚俾人話你笨柒啊！哇，3000蚊買翻嚟都唔笨柒，咦我夠笨柒啦！我1000幾蚊買個眼鏡翻嚟，原來咁細聲，咁是係細聲係細聲嘛，咁點解要逼自己向住佢哋個 marketing 嚟屈服啫？係咪先？咁樣先係識得用嘢嘛！你冇理由買對鞋10000蚊翻嚟硬腳，你唔出聲㗎係咪？Ray 又問得好啊！呢、這個問題有咩題材，我係必定睇嘅。不如大家講下有咩題材你必定睇嘅戲先。我監製，你有咩題材你必定睇啊？ 必定睇冇噶，冇乜。 嗯，頭先邊個問我食得糖咩咁樣？其實佢係冇糖嘅，佢得1% 唔係1 gram 嘅 sugar 咁啊。1% OK 嘅，因為 1 gram 嘅 sugar OK 嘅，咁我正常人咧，我30個都得嘅，咁有啲人就天生異品100都得嘅，咁我就唔係嗰啲人咯，即係講 keto 嘅人啊。啊，大家唔知有冇睇到一個新聞咧，就係劉德華戒糖戒澱粉，你有冇睇到呢個新聞啊？我不如討論下呢個問題啊。喂 ，Candy 未见过你喎，系咪新入嚟嘅咧？又想做个访问咧？究竟你系撞入嚟啊？因为以前有听开嗰啲其他嗰啲网台节目识我咧。头先有位新嚟就讲咗，分享下嚟。咁 Candy 以我所知咧，系一只歌嚟啊嘛。佢就歌叫 Candy Without You 啊嘛。 系啊， 嗰 啲系咪公勾嗰啲？ 我知道。佢系唱 Candy Without You 啊嘛，咁你其实你去 YouTube 度打 Candy Without You 咧，就你听到嗰首歌啊。你系咪因为咁样改呢个名啊先 ，Candy？ 阿俊介问会唔会将耳屎推入去啊？物理上梗系会嘅，咁所以你成日戴 in-ear headphone 之后咧，你要撩多啲耳屎咯。如果唔系真系好塞噶，咁有啲人会发炎添啊。 恒恒，我而家转咗用 Hearing 五耳屎，细细粒，冇分左右，两粒都有力。平时用单边当 hand free， 当两粒用。进阶，因我系油性耳，医生连棉花棒都不准我用。 咁用棉花棒用咩啊？我想知道，因为我 OK 型嘅，我右边就油性，左边就干性。我要消化康康讲咩先？读多次，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有冇人好似我咁都系唔知道讲乜嘅咧？ 我而家转咗用 Hearing 五耳屎，细细粒，冇分左右，两粒都有力。平时用单边当 hand free， 当两粒用。 我唔知道你讲乜，我真系 咩又当两粒用嘅，平时用单边嘅 hand free， 两粒冇分左右，咁点会有 stereo 嘅 image 咧？如果两粒冇分左右，喂，学教下细佬啊！我唔知讲乜，我真系。 韦信王进阶，我觉得会，我都系犹豫。Rate 战争题材及有关历史的，我必定睇。 嗯，仲有冇啊？快大家讲下你有乜嘢必定睇嘅题材啊？监制谂到未啊？ 嗰啲通常话 based on true story 嗰啲，我都中意睇嘅。 嗯。Based on true story 喎，我咧都係係二戰嗰啲，我都好想睇，好中意睇，尤其是講有德軍啊、猶太人啊咁嗰啲，我都有興趣嘅。 我中意睇喜劇 嘅，例如咧， 例如 Ben Stiller 嗰啲人，係 啊， 咁啊 Ben Stiller 唔做喜劇咁點啊？ 咁咪睇第二啲咯。 咁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你覺得是不是喜劇？ 都不算， 輕鬆咯，笑笑個角色不在那裡、 嗯、 我覺得非常欣賞那套戲，因為個定位呢，如果不是 Ben Stiller 做呢就大鑊了，真的，因為他又不是喜劇，輕鬆，所謂小品，是的，咁好難定位㗎啦，咁好彩啲人以為係喜劇呢，有 Ben Stiller 入咗去睇，先至因此而接受到嗰個囉，嗰種劇囉。 嗰啲 Napoleon Dynamite 嗰啲， 嗰 啲白痴。 有冇人睇過 Napoleon Dynamite？ 我都覺得非常好睇，中文就叫炸彈頭拿破崙咁樣，同埋嗰套 Blaze of 咩 Blaze of Glory 囉、Blaze of Glory 都好睇嘅，嗰啲小片勁好笑。嗯。 岳涛耀见到女王 share 刘德华戒糖新闻，佢一向健康，长期戒唔出奇。进戒 ，Thanks Wilson， 咁我用唔到。Rape Rip 爱情题材的 Norway Social， 看可能话两边都可以讲电话。David 冇咩特别题材必定睇。Harry Long。我喜欢看 sci-fi， 例如 Westworld、 Black Mirror、 Stranger Things、 老实说 sci-fi 呢，我因为看装了 Netflix 之后呢，我真的看到有点害怕，因为拍得多呢，即不是说拍得不好，我最怕就是有multiverse， 即是解释什么都不用解释，即係尤其是咧，我近年聽嗰啲咁嘅神秘學啊，嗰啲預言性嗰啲節目咧，即係啲預言，尤其是即係你聽嘅網台十年以上啊，咁但係十年前甚至乎十五年前，譬如聽雲海啊、Papa J 啊嗰啲啦，咁成日講2002年有好大件事發生啊嘛，嗰陣時，咁當時距離仲係好遠，即係加乜都得啦，實中噶啦，係咪先？咁跟住呢，到冇發生事呢，我竟然聽到一個叫薛高嘅人講呢，其實發生咗㗎喇，只不過呢佢喺第二個維度發生，喺另外一個一層 universe 嗰度發生咗，有啲人知道，有啲人唔知道，又或者我哋個個都知道，但係呢因為有啲唔知道特別技術呢，令到全個地球人呢都好似冇發生過咁，就等於呢、這個曼德拉效應啦，咁樣，哇屌，你講乜都得啦，咁樣撲你個街，佢講到真咁樣喎，仲要，即係覺得一去到呢個點咧，就真係無敵噶啦，已經係無敵先。咁你預言不如唔好預啦，如果係咁樣講，咁你仲聽預言嚟做乜啫？嗰啲咁嘅 Billy Maya 真係笑撚死人咩，大佬講2000個預言。有兩個中你燒撚曬炮仗咁樣，咁嗰1900個唔中嘅你又唔出聲當冇乜事發生，仲有人俾錢入去睇嗰啲講座嘅，竟然，不過當古仔聽 OK 嘅，當笑話啦，或者，即係我唔係信，我唔係唔信有multiverse 啊、外星人啊、鬼啊，我全部都信嘅，因為我淨係相信。 即系宇宙唔系单一嘅，即系人就只系沧海一粟，有大把嘢唔知道。我系信嘅，嗰啲所有嘅系列都，但系问题嗰啲 Billy Maya 嗰啲真系笑捻死人咩，大佬？即系根本成个集团嚟噶嘛，唔系一个人嚟嘅根本就。跟住有啲玩交咗就话，又另外一啲人话嗰件事系 CIA 陷害佢嘅，就专登玩啲交出嚟咧，就令到啲人唔信佢咁样。我开头都信呢个讲法嘅，好 make sense 嘅，即系个政府唔想你哋信有呢啲嘢嘅时候，咪玩烂佢咯。例如整只假嘅 ET 出嚟呃你啊咁嗰啲。咁但系好衰唔衰咧，又俾我揾到一啲片咧。是真的当时有人访问过 Billy Maher， 是不是见过那些飞碟上面的美女，因为亲口讲的、咁后来发现那个美女原来是个 dancer 来的，还未死的，现在变成婆婆这样都还是很壮健的。那他讲述回当时在录影厂拍那条片，喂屌，那你不能再赖 CIA 了，整蛊你了大佬，但是还有人信的。那我同一个资深的信 Billy Maher 嘅人讲过，问佢解释下啦，佢亲口讲过呢单嘢，咁嗰个人就真係仲存在，咁你点解释呢？咁佢呢单虽然係假嘅，咁但係仲有海量咁多资讯啊，海量咁多嘅预言啊，咁你冇理由唔信啩。哇，咁又有呃咗你一次啊，佢下次叫你买鸡蛋，你都唔会信佢个鸡蛋係真㗎啦，係咪先？咁佢又冇不了了之啦，当然即系费事去到咁尽啦，有时啲嘢。咁但系当某啲人当咗啲系生意嘅时候，又或者当好多人都真心相信佢嘅时候，佢点样落台咧？咁咪唯有继续咯，即系咁样谂嘅啫。因为我见到好多智力正常嘅人咧，面对一啲好荒谬嘅大话，同埋面对一啲好荒谬嘅 judgment 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变咗一个好蠢嘅人，要继续落去，因为佢深信有人蠢过佢，所以我唔可以喺呢度认咗我蠢嘅，或者认咗我濑咗嘢，或者认我自己讲大话嘅。咁我发觉好可悲啫，屌你做人做到咁样，但我见到好多人都系行紧呢条路啊嘛，最惨。 Boy Cuffelback 网民亦话。清见肉类感不识素食女要求同台嚟做嘢批评，恒宏 Aaron 五系真无线耳机，即系意思市面上其他牌子嘅耳屎限死一系左一系右，得单粒有收音咪，但我呢只冇分左右，两粒都有咪，单机用都得。韦信宏，我系用医生强烈反对嗰啲硬嘅耳话来清洁，棉花棒不可能拉，一定推晒入去。Waters Zero 其实乜都得，不过 Sci-Fi 古灵精怪的我一定睇。Requiem Cyberpunk Red Rip Netflix 果 D 港特种部队的美剧煲晒。韦信宏，冇乜边啲题材系必睇。不过中意睇偏黑暗嘢啊，同埋日本电影优先。Air Force One 泰国2012马雅。Boycott Fellback 澳门雪糕好流进界。 雪糕啊，呢个雪唔知道，就系听佢讲啊，呢个雪嘅进界嗰句又唔肯读，唔知点解。 咁雪糕仲有冇节目咧？究竟 唔知啊？雪糕仲有冇节目噶？我想知道。俊教话唔用得棉花棒，冲完凉用厕纸印干，因由细到大都系用棉花棒，推到塞咗，近乎听唔到嘢，咁严重，要去耳鼻喉嗰度清理。咁而家好似出咗啲产品咧，好似滴啲嘢落溶咗耳屎，变咗液体咁流翻出嚟嘅，或者落咗个口嘅，可能会听讲。 Jackie 曾好多人有种自我实现嘅意识。韦信王，药房有得卖一种喷入耳入面，然后啲污渍嘢会流出嚟，唔知 work 唔 work。Ray Rip 澳门雪糕隔篱个拍档成日讲埋啲唔好笑嘅笑话，好烦交。尊介，韦信如果已经到有感到塞塞地，已经冇用。试过。 OK。其实咧，嗰个雪糕侧边嗰个梵胶咧，其实佢唔系一个蠢人嚟嘅， 因為我有時聽到佢咧，佢唔敢直接恥笑我薛高嗰啲鳩嘢嘅，例如話其實已經發生咗，即係同埋咧，薛高咧喺一集裏面咧有50個其實嘅，即係個口頭禪啊，即係其實個定義咧就係話你就唔知啦，其實就咁嘅，即係好似樣嘢人哋都唔知得佢知咁咯，即係當你慣咗嘅時候咧，哇，其實個世界係咪即係好似你咁講嘅咧？因為嗰條友咧唔係任何嘢都附和或者笑嘅，即係佢有時覺得有啲好撚離譜咧，佢都唔出聲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人咧係個角色上要做下巴咯。咁所以我覺得做網台咧做下巴好撚慘嘅，真係即係明明你冇咁蠢，就譬如森美同小儀咁咧，我就真係唔信小儀咁撚蠢啦。但下下要做啲好蠢嘅角色咧，有蠢到好浮誇咁樣咧，即係覺得好難聽嘅。但係當然有人中意啦。咁但係咧，我有樣嘢真係要讚薛高嘅。薛高成日都轉數真係好快嘅，即係當嗰條友講爛 get 嘅時候咧，佢不單止冇 stop 嗰條友，仲講埋一份就即刻接到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咪好聽咯。即係反而我中意聽個節目嗰條友講爛 get， 引起阿薛高又陪佢講咧，即係我覺得有時都幾吊鬼同埋技驚四座，可以話係。 Gilbert， 而身为澳门人的我不知道澳门薛高是谁，哈哈哈哈哇卡卡神王。薛高仲有节目， 俊 介，薛高仲有节目 ，Lotus Zero， 好耐冇听薛高 ，Boy Cafel Back， 网上见到有装镜头嘅意思棒，唔知系咪节制？ 装镜头意思棒有冇睇啊？啲即系有啲睇日本 AV 嘅 feel 啊啲。是不是表面就是以屎棒，但其實就不是用來撩屎的，你變態啊，這個 product 有少少。 哦，有 什麼 過很多人看 喎， YouTube 這些 說 清潔耳仔啊那 些。變態咯，即是其實日本仔那些一樣而已嘛。我就真的不知道多麼好玩啊，真的。因為我有個朋友呢做胃手術呢，將個食道啊割開再駁返一條金屬的喉下去呢，我衰多口咧，喂，有冇嗰条手术片睇下先？即系仲系 VHS 时代噶，咁点知做完手术真系俾人打我，我都未，我唔够胆睇，其实真系。佢做咗成六个钟头嘅手术，唔知系俾边 part 我睇咧。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薛高个节目叫《试图解密》，至今仍然有节目在 YouTube。 嗯， 《Winston Wong》有一排好兴睇啲青黑头片。 哇，好呕心啊！喂，咁你不如去嗰啲嗰啲生发嗰啲咧，咪成日揾个显微镜怼落啲头皮嗰度咧，那个头发影出嚟好似铁线咁大碌咁样，哇，见到都呕心啊！同埋成日咧影到有啲虫仔喺度啊！又哎呀，都唔知嗰啲蟲仔定啲啲脂肪出嚟咧，哇！屌，睇我想嘔啊！即係我覺得我見到嚿屎同埋見到鬼都冇咁得人驚，我覺得嗰啲顯微鏡嗰啲咧好撚核突嘅。咁早排咧有間大陸嘅鏡廠咧叫老蛙咧，出咗一支象拔咁長啊，唔係食蟻獸咁長嘅鏡咧，就係、是、專係用嚟影 supermarket 嘅嘢嘅。咁咧佢個 design 咧，佢個鏡嘅邊咧仲有 LED 燈咧，因為你太過近咧對得。是打唔到燈㗎嘛，就算打燈都俾個鏡頭個影遮咗㗎嘛，咁呢嗰支鏡有埋喎，咁我有個舊同事呢話、哎、我有朋友買咗借我試嚟開箱喎，咁樣即係試 review 咁樣，咁但係真係好可惜呀、啊、我要 review 嘅 item 呢就係多到呢即係數不勝數、啊、今日攞咗阿蘇倫啲七支鏡呢我都有排玩呀、啊、真係，咁我手頭就有部Blackmagic 嘅 Pocket Camera 4K， 我拍了大量 footage， 但未得人剪啦，因为挂住睇剧同打机啦。咁啊，仲有呢个眼镜本来都做嘅，但系头先咁样讲完算啦，冇咩特别值得讲。咁啊，仲有大量嘅旧镜头、旧器材，我都未得人开箱，未得人 reveal。咁甚至乎有啲开咗攞嚟用，用到残咗嘅 speaker， 咁我都睇嚟个命运都系帮佢买咗噶啦。咁样又系未讲啦。咁样，唉，总之。就真係唔怪得之後條友叫人哋唔好睇劇歌邊個喂？ 妄想世界 啊！真係我要聽多啲啊！嗰條友阿叔嚟嘅都係， 都唔係好阿 叔嘅，即系我卅零四十岁嗰啲人。 咁啊，成日都叫人唔好睇剧嘅，因为嘥时间啊，令到你不时生产咁样，真系好啱嘅。咁啊，但系头先讲翻，大家睇嗰啲综合，大家有啲咩睇必睇嘅题材咧？啊，竟然啊，多数人加埋等于我会睇嘅题材咯。因为我睇戏咧，我真系特别中意一啲唔知道讲咩嘅戏，有啲实验嘅精神嘅。咁入到去觉得好好睇咧，咁我从此咧欣赏到人哋拍呢套戏嗰个心思喺边咯。即系我尽量 open 晒所有嘢，唔加自己嘅 preference 去睇咧，系好 enjoy 嘅。大家真系要试下，即系千祈唔好好似有啲人睇入到去啊，杜汶泽唔应该除裤嘅嗰个 shot。屌冇晒神秘感啊！即系唔知个佢嘅助手系机噶嘛咁样，即系有啲人睇戏睇到咁噶嘛，咁我觉得好嘥钱噶啦咁睇戏。即系人哋有个 message 噶嘛，人哋拍到去，即系我相信每个即系编剧都有佢嘅谂法，或者佢嘢讲出嚟，即系并唔捻系你喺度加你嘅意见落去，就觉得人哋咁样拍系拍得错噶嘛。 呢个就系正念啊！ 系啦，呢个就系正念啦。不加批判，要接受嘅现实。你买飞入去系柒就系柒，系精明就系精明。咁你批判咗人哋，唔会因为你改咗套剧再拍过噶嘛，大佬。咁除非你觉得咧，即系嘢嘢都话人哋柒咧，就贱过自己。咁当然有啲朋友都觉得我系啲咁嘅人，但系其实如果你觉得系咁嘅人咧，一啲都唔奇。咁但系最紧要背后有论述啦，就唔系话我觉得系咁咯，我认为系咁咯。咁你都要有论述，有解释先得噶，大佬。咁当然有啲人需要同你论述咯，同你讲；有啲人不屑解释俾你听。总之我觉得唔 OK 咯。咁即系态度嚟嘅啫，冇乜特别嘅。各有各嘅睇戏嘅方法嘅啫，我觉得。 Jackie 曾医疗仪器嚟噶，不过要比 AV 界发扬光大。俊介思远同色高系中学同学，好深交情，系有默契。雄黄见人一粒一粒必啲黑头出嚟好治愈，韦信王唔系我中意睇呀，不过嗰轮好多人 share， 我记得欧阳英杰医生都有份，佢仲话好中意睇好 comforting rape rip， 哈哈，完全忘记了讲朱海迪 Gilbert， 系 说朱海迪呢啲放最后讲的吧。 其实朱海迪我又冇咩特别嘢讲到嘅，即系我只不过觉得。朱海迪连选个咁嘅细，即系呢啲恩茄嘅位咧，村位啊定唔知咩，都会用一个理由，就系话隐晦地支持港独啊！喂，咁都系理由嚟，即系我觉得香港真系好陌生啦，已经。喂，如果你咁样都得嘅话，仲成世界嘅咩？喂，但系话 想 DQ 埋佢咯， 系，但系话唔成世界，但系我哋要焗住忍受咗。一样加一样，一样加一样嘅好荒谬嘅嘢，根本就温水煮蛙咯，真系咁大家都冇乜所谓咯，焦土啊嘛，咁焦都冇所谓。其实再沉淀少少咧，我都应该即系大家多数人认同，即系放弃或者打输数或者盘撇焦土嘅话，咁有乜好讲啫？屌咪由佢咯，迟啲。你连即系基本嘅区议员都系咁样嘅时候，咁要佢话你乜就乜嘅时候，连答辩嘅机会、连取证嘅机会都冇嘅时候，咁香港就变捻咗澳门咯。即系我谂 Dilbert 都好清楚噶，唔知你有冇？你虽然唔知边个薛高啫 ，Dilbert， 但系你知唔知道？澳门立法会直播你有冇睇过先？你识唔识澳门啲议员先？喺里面拗烂脚讲粗口都得嘅。屌真系嚟捻晒谱嘅，即系当香港全部 DQ 晒一啲即系相对啊，即系而家你话泛民都俾人闹啊，即系相对一啲冇咁伤害香港人个利益嘅议员咧，即系你上当全部都系咁嘅时候咧，咁立法会根本就唔使开会噶啦，即系所有都系嘥时间炒得添啦，咁我都唔明点解要扮晒嘢，都仲要整一扎议员，即系如果。大家嗰啲焦土派或者有啲焦土傾向嘅朋友，或者好撚憎李卓人嘅朋友，你會唔會到第時全部建制派選入去？你會唔會有人搞社會運動要取消立法會？你會唔會企出嚟先？咁當然就有人話輸打贏要啊，冇你自己啲議員入到去，你又要取消立法會咁樣。即係其實有好多 场景之后发生啲咩，我觉得全个社会都冇人諗呢啲嘢㗎喎，即係淨係諗自己鍾唔鍾意㗎喎，淨係諗有撚用㗎喎。喂，即係觉得算啦，即係如果你咁諗，越諗越灰啦，因为香港人就唔配合，即係唔配有民主嘅，其实讲到最尾即係都係配有一个好嘅皇帝啦，或者有人殖民啦，即係你自己完全係唔关自己事嘅，咩都唔撚使諗嘅。即係所以你唔撚小鳩大陸人同埋澳門人啦。今日香港人其实都一样啫嘛。事实上都唔关香港人事嘅，咁要你个主权国即係嗰个邪恶核心一嚿邪恶先得嘅。咁最好佢唔核佢唔邪恶啦。咁但係又讲返转头啦。咁即係古代啲蚁民咁样，嘩成日都要等一个开明嘅皇帝出现囉。咁大家继续等下啦。即係民主唔配合我哋，即係我哋唔配合呢啲民主自由嘅社会，因为啲人係配合唔到啊。即係当你攞到着数嘅时候，梗係有好过冇啦。咁但係当你有着数，人哋冇着数嘅时候，佢话撚知你冇啫。咁人都係咁諗。咁有乜好讲啫。 Air Force One 泰国卓飞最近有花生，请咗个神棍上节目，一身蚁 Gilbert。俊介 T D M 个师院，佢就有印象。 哦， 俊介 Gilbert 系 T D M， 系因为佢系一个 T D M， 应该系电台嚟嘅。咁佢又有主流嘅节目嘅。你见到咁多滑头世界仔都知，佢梗系有啲主流节目啦。咁但系薛高讲嗰啲嘢咧，就佢都尽量都好唔讲政治噶啦。咁但系。嗰啲比較保守嘅人呢都比較難接受到2012年呢每個大城市個上空都有個武男喺度嘅，咁佢講呢啲㗎嘛，咁多數人都接受唔到，但而家應該接受到㗎，因為呢佢話其實發生咗㗎啦，不過大家就真係唔知點解唔記得咗㗎咋，因為有啲特別嘅技術咁樣。咁你講到咁樣，如果你咩台都上到啦，中央台 CCTV 都上到啦，咩都係發場夢就算啦，即係冇鬼片嘅呢個世界。洗下手先，黐咗朱古力。喂，繼續留言啦，如果唔係我都要，嘩講咗好耐，點幾鐘㗎喇，嘩好離譜啊。咁啊朱海迪嗰啲都差唔多講完㗎喇，我冇咩補充喇。啊、真係冇人留言，咁啊差唔多啦，讲到样嘢。喂，讲返刘德华嗰、那个嗰、那个係咪新聞嚟㗎，即係咪娱乐新聞嚟㗎，即係我觉得佢有人话佢不嬲都健康开㗎啦，我就唔撚觉佢好健康喎、啊、喂食斋你觉得好健康啊，佢仲话食斋嘅时候仲系食淀粉为主喎、啊、咁样叫健康唔撚系啩。嗱、啊，咁不如我讲啊，即系我相信呢度有几位朋友咧，譬如有 Ray 啦，嚟啊，呢度就系读唔到啊，屌 ，Ukio Fellback 系咪啊？系咪咁读啊 ？Ukio Fellback 系啦，我谂佢又唔系好知我系有个特殊嘅 diet 啦，我同埋阿监制啦，同埋女王啊咁几个咧，同埋阿窝砖啊。咁呢我哋就唔食淀粉同埋唔食糖嘅，咁但係其实咁样并解释唔到我哋个咩 diet 嘅。咁呢我哋唔食呢啲之余呢，我哋要摄取大量嘅脂肪、少量嘅蛋白质、微量嘅碳水化合物，甚至冇，咁我哋先至可以维持到我哋健康嘅身体嘅。咁呢个唔係我哋认为嘅，因为我哋呢几个人呢已经试咗18-19个月都係冇食饭、粥粉面饭包都唔食嘅。咁我哋不单止呢就唔係好似嗰啲营养学家营养医生讲到话会集中唔到精神啦，会双脚无力啦，会唔知缺少啲咩又会令到营养不良啦。咁呢啲问题全部都冇嘅，咁纯粹一个误解嚟嘅。嗱，咁我就唔可以话嗰啲营养师係错嘅，因为嗰营养师呢或者医生呢 day one 读医学或者读营养学，佢都係要嚟服務一啲食粥粉麵飯嘅人嘅。咁呢個搞得清楚啲先。咁呢於是乎呢佢哋接受唔到 我哋呢種 diet 咧，係佢唔了解我哋呢種 diet 嗰個化學成分或者嗰個對身體嗰個作用係點，所以佢會咁樣講。而佢咧就個職業嘅關係咧，佢唔會對住我哋呢啲一萬個都冇一個人嘅，或者一千個都冇一個咁嘅人去講一啲説話嘅，即係佢冇必要要招呼我哋嘅。咁於是乎咧，佢喺傳媒啊，或者你問佢啊，你享受佢服務嘅時候咧，佢都認為咧唔食澱粉係唔得嘅，咁咪冇錯嘅。因為或者唔食澱粉淨係食肉或者淨係食油係唔得嘅，咁佢個角度佢係完全冇錯嘅。咁但係咧，只不過你唔可以 apply 落 100% 嘅人嗰度啫。咁我哋透過某啲渠道得知到。原來人是不停地試一些不同的，即研究一些不同的身體的科學的時候，就發現了、原來可以不吃碳水化合物、澱粉即是糖、吃脂肪和吃、蛋白質可以令到身體更加好的，這樣那不信都沒得不信的。 你可以不信，但我們試了呢，我真的很明顯的 improve 啦， 對於我們的身體，我是沒什麼營養不良的情況啦，同埋精神好咗啦，身體機能好咗啦，同埋仲有傷口快好翻啦，同埋我呢十幾個月嚟咧係一次熱氣同埋一督痰都冇啊，即係呢個又係一個 side effect 啦。咁所以我唔會翻轉頭咯，即係我要繼續咁樣，而我又未死得嘅，又冇快就嚟死嘅跡象嘅。咁所以即係我利用個經驗嚟講一啲説話咧，就係話俾有啲人咧睇新聞啊，或者睇嗰啲片言隻語嘅營養學咧，又話食咩有益啊，食咩防癌啊，食咩會長壽啊，咁樣嘥鳩氣嘅真係。其實最大問題就係食糖啫嘛，你唔食糖已經好多病都冇咗咯。咁你點解仲要隻字不提？因為食澱粉會有問題咧。咁於是乎咧，我見到劉德華咧話佢以前咧就因為咧以澱粉質為主嘅，同埋食蔬菜嘅，咁咧就令到自己唔肥啦。咁但係唔係代表你好健康㗎嘛，咁樣因為缺少咗好多其他嘢㗎嘛，事實上同埋你嘅食澱粉同埋食糖令到你胰島素飆升，對身體亦都好差㗎嘛。咁於是乎而家話突然間呢，為咗開演唱會呀，就減碳呀，即係唔食糖同埋唔食飯呀，咁樣咁跟住呢，喂，如果你淨係唔食糖唔食飯，即係淨係食肉啦，係咪，或者淨係食蔬果啦，係咪，咁你就大撚鑊啦，即係你個肝係根本就頂唔順嘅。原因就係咧，你唔食油嘅話咧，你根本 recover 唔到個肝嘅嘢。咁你淨係食蛋白嘅時候咧，佢淨係用個肝嚟消耗一啲，即係去最尾都去翻個肝，即係個 workload 最大都係個肝。咁但係你唔食油嘅時候，你個體力又有問題啦，或者甚至乎而家啲人少鹽少油啦。根本如果好似我哋咁樣，當我哋唔食糖同澱粉，是冇可能少油少鹽，一定要多鹽同多油嘅。即係聽落好似好離譜咁啊！但係當你個體內你唔食糖嘅時候，你嘅內臟、你嘅肝、你嘅腎、你嘅胰臟，甚至乎你唔會產生胰島素。咁其實你嗰幾個內臟你又比較得閒咗好多，得閒咗幾倍。咁嘅時候你完全 handle 到糖。sorry， 完全 handle 到鹽同埋油，油係更加能夠令到你腸道嗰啲脂肪會一齊攞嚟用咗去做能源咁樣。咁其實係另外一個人返原本嗰個機能嚟㗎嘛呢個。咁但係呢，今時今日營養學呢，食物鐵三角呢，同埋甚至乎一啲主流嘅營養呢，所有病呢歸咎澱粉以外嘅嘢。我唔知點解會咁嘅，咁澱粉嗰個生意背後，而又係澱粉背後，即係咪一個 agenda 咧？係咪因為冇人會承認澱粉有問題？係咪因為藥廠？如果你哋唔食澱粉就撲街咯，咁啲人幫襯好少食藥咯，或者睇少好多醫生咯。嗱，呢個純粹係陰謀論嘅。咁但係如果係宣傳澱粉係冇用嘅話，就真係可能會饑荒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唔會講我哋咁樣食法咧係一個黃道嚟嘅，即係只不過我係自私啲，我就透過咁樣令到自己身體好啲咁解啫。 咁我至到今時今日咧，我都費同人拗啊！即係我根本就想你繼續食飯添。即係如果你自私嘅角度，如果人人都食飯，人人都食到食完飯懵柒咁樣，又或者哇個個去到四五十歲又變咗肥佬黐肥，又或者冇曬性能力，又或者甚至乎好多人糖尿病咁樣。即係如果我冇同理心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世界仲好，得我哋冇呢啲病喺身嘅時候，咁我競爭力咪大啲咯。即係跑都跑得快過你咁樣，有咩唔好處啊？即係問題就係、是、有時你講咗呢啲嘢出嚟咧，我講我哋點樣食嘢出嚟，仲好似調翻轉咧，屌你奇怪怪咁樣，啲戇鳩嘅唔肯食飯都得嘅咩咁樣？咁所以而家都費事咧，同嗰啲唔識嗰啲人講啊，屌你咪繼續食多啲咯，我點你食糯米添啊？食糯米死得快啲咁樣。咁所以刘德华呢啲咁戆鸠扑出嚟柒咧，即系以为自己可能有型咧，但系又唔食油喎。睇佢个死样，佢惊油惊到飞起啦，系咪？如果唔系个人点会咁干啫？即系最惨就系咧，佢呢个信息咧就等人模仿佢就扑街啦。屌，净系食肉，净系食菜，你唔肯食油，咁啊仲唔扑街？咁即系等于自杀啫嘛，其实。咁所以即系中意崇拜权威同埋崇拜名人嗰啲咧。咁啊，點都係佢嘅死法嘅，咁我都明白嘅，即係我亦都難改變嘅。咁啊，唔知點解有多人因為咁樣都值得成為一個新聞啊？我覺得簡直一個笑料咯。同埋卓飛最近喺花生有花生，佢請我神棍上節目一身藝。我又唔明点解卓飞要一身蚁，佢请个嘉宾上嚟啫嘛，咁佢关佢自己咩事啫？点会一身蚁啫？因为卓飞以我所知，佢唔系做呢啲生意嘅，即系亦都唔系因为揾嗰条友上去有啲生意瓜葛嘅。咁我觉得咁样唔系一身蚁啊。咁嗱，调翻转，譬如潘聪揾咗一啲人上去之后，就系嗰个友同人性交转运嘅，咁啊潘聪系一身蚁啦。原因就系咧。阿潘聪个节目咧，以我所知咧，唔系潘聪个节目，系潘聪嗰类节目咧，嗰啲神棍上去系要俾钱噶嘛，即系你哋有生意瓜葛噶嘛，咁啊样衰啲咯，我觉得如果真系会出事嘅话，咁以我所知啊，卓飞应该唔系呢一类嘅，咁所以我唔知道，可能我 miss 咗好多啦，咁我所以唔够胆斩钉截铁咯，咁如果你知得到嘅，你知得多啲嘅，话声俾我听啦，因为我都关心呢啲嘢，因为。 Gilbert, Aston Guy, T, D, M, 歌詩院，佢就有印象。真介 ,Gilbert 係 T, D, M, Ray, Rip, 當年嘅舒特拉的名單及鋼琴戰俘將軍廳主角彈鋼琴歌幕，雷霆赤兵開場歌幕，好正。Gilbert, 鋼琴戰俘呢個經典，樂酷，要人人表態。香港完啦，幾時變法國 ？World Yuan 70%，28% World Yuan Protein 2%碳水，我係到一港企翠埔頭。 哦，我近來咧同阿 World Yuan 咧好啲開心分享啊，佢早排咧就請咗俾咗啲嗰啲叫咩啊？嗰咩一粒水黑啊？咁咧，因為咧，而阿窩村咧就養啲菌咧，就攞嚟飲啊，即係發酵咗之後咧，咁我飲咗幾耐啊？兩個禮拜。哇！真係要當面多謝你啊，窩村，因為我飲咗之後咧，真係好似賣廣告咁啊！我真係已享受到，我諗真係二三十年都冇試過嗰種 texture， 即係去廁所嘅時候你見到咁啊，沖水之前。同埋嗰種腸道嘅蠕動咧，係但係從來都冇咁樣嘅狀態。咁我飲咗頭個禮拜完全冇乜反應，即係都飲完都冇飲。但係到前日開始咧，我發覺哇，就翻翻轉頭啊！即係因為我啲腸胃不嬲都唔好嘅，自細到大都唔係太好嘅。咁突然间呢排咧系好到你唔信，好到不得了，即系总之妙尽在不言中咯。咁点知咧，阿监制有个朋友咧就做肉食生意嘅，咁咧佢个冻肉即系攞啲货翻嚟，佢哋都系南区嗰边嗰啲 嗰啲supplier 嚟嘅，即係佢係一個檔嚟嘅，即係攞啲貨翻嚟，全部都好嘢嚟嘅。咁但係咧，佢要加工，即係切走一啲冇乜市場嗰啲肥膏咧，就賣俾人哋就好賣啲嘅，因為好多啲人好驚肥噶嘛，個個都劉德華噶嘛，又驚油又驚鹽噶嘛。咁於是乎咧，喺主流市場度咧，啲肥膏係冇人要嘅。咁佢口中咧，呢就叫下難嘢啦。因為每朝翻到去咧，都要將啲肉嘅好肥嘅部分切除咗，再嚟抌嘅，因為冇人要啊嘛。因為開頭咧切除咗之後咧，佢切到一粒粒，就送俾啲街坊咧，喂，你要嚟開鑊啊，整嚿油喺度攬下個鑊咁樣。啲人都嫌佢肥嘅，咁於是乎就抌啦。咁但係上次咧，因為我落去同佢拍少少嘢嘅時候，發現，哇！你攞呢啲嚟抌啊，唔係啩？我哋專食呢啲嘢嘅喎。咁於是乎咧，佢好有心，咁其實揾咗個啲急凍袋咧，就車咗一大袋俾我哋咧，就要嚟食咯。即係我哋根本上呢個月唔使買餸噶啦。咁於是乎，我覺得好多咁樣，咁啊，梗係同啲 Keto 友分享下啦。咁於是乎啦，俾咗啲啊鍋磚，即係大家互相分享啲好嘢咧，之後覺得好開心咯。哇！原來一啲貴價嘅牛肉嘅肥膏同埋豬嘅膏咧，攞嚟炸咧，啲好食到撲街。你琴日點樣整啊？我講下琴日嗰啲嘢，唔係牛腩之前炸嗰啲咧。 哦，豬扒嗰啲邊？ 係啦，豬扒邊？ 就咁擺喺個鍋嗰度 嘅啫。哇！好食到啊！喂，同埋嗰啲肉係優質過我哋平時街鋪嗰啲好多噶嘛。哇！啲味真係好唔同嘅，即係有好多人認為豬油係腥味咧。我諗你係俾一啲炸嘅肉係即係誤導咗，令你嘅印象好差。哇！但係原來啲靚肉咧，哇！好食到咧，好食到撲街啊！真係唔係講笑，都唔使點樣調味添，咪攞啲鹽啫嘛，係嘛？ 鹽糊啲粉。 係咯，已經 OK 嘅咯，非常好食啊！ 卧铺再享其成是好多香港人普遍心态，要争取孩子二人，当然不是人人都可以行出来，但连一小步都不想付出就想得到理想，真是发紧春秋大梦。喺场早几日饮食男女介绍一间良心包铺，话佢家用猪油只会用植物油做包。Jack Musick MB 邓无色卓非没有一身蚁，几经交代清楚和神棍的瓜葛。MARK 系素食 page， 求其有人 post 刘德华食素，冇任何内容同新信息嘅 post 都有600 like，都唔知啲人 like 咩。 戇鳩啊真系！食屎啦！善心你咪撚食雞蛋啦、啊！佢雞生到損曬啦！你一日食六隻。 佢可能食嗰啲天然嗰啲，冇催谷嗰啲咯。 嗯。 Jackie 曾牛肉肥膏好撚吸引 ，Wall 轉係餓我都係條腸好好 feel， 我都未整今晚焗翡翠包，我光菠蘿焗加香草牛鹽正到撲街 ，Wall 轉我估 Jackie 曾。仲有冇牛肉肥膏 ？Air Force One 泰国，佢同神棍搞咗个 talk， 后来个神棍周围一人叫啲女信徒离开老公同俾晒啲钱佢。 哦，其实呢单嘢咧，即系单凭一个老公咁样讲咧，其实我唔信得晒嘅。 我有两个老公。 唔系嗰个，另外嗰个就系讲电话啫嘛。咁咧，同埋嗰个鬼鬼地嘅嗰个老公都。佢唔知點解後來又話唔想咁多人知呢單事呢單嘢，呢個但係佢又喺Baby Kingdom 嗰度喎，咁啊即係想點啫？咁所以我懷疑嗰個老公係隱藏咗少少嘢，佢老婆離開佢嘅理由之一嚟嘅，我覺得。即係如果淨係為咗嗰個女神棍咧，即係可能利用嗰個女神棍嚟離開老公都得噶嘛？即係其中一個 scenario， 唔係話咁樣，唔係一定係咁啊。咁所以單憑一个 Baby Kingdom 嘅 post 同埋一个电话，就系、是、因为嗰个女神棍有咁嘅能力，令到佢买一层楼咁样，即系觉得即系个故事离谱咯。但系当然现实上几离谱都会发生嘅，咁所以我掌握唔系好到究竟个事实系点。即系唔理个事实系点之前咧，我觉得阿卓飞都唔会一身蚁咯。喂，屌，我同另外一条友。一齊搞講座，咁我唔係要審查佢有冇呃過人㗎大佬。即係我 即係如果係咁樣，教會又唔會有啲強姦事件啦，係咪先？咁所以卓飛冇嘢嘅。 韦信王善心未能撑人工岛啦，海豚唔系动物， 咪食屎啦。 星期六做个比较下，大陆牛肥高 vs 你们俾个批牛。 哎，好啊，喂，拍片啦、啊，喂 ，Dicky 啊，我哋下一转先俾到你啊，我如果有嘅话，因为我哋都俾咗唔止阿窝转一个 party 嘅，咁我哋下一转再通知你啊。如果你有兴趣，你系咪 Keto 啊？我想知道，睇你都唔会，未必睇你都未必系。 Gilbert， 今日听几个同事系讨论点赌先会赢钱，明明都做已经紧赌相关行业，仲会觉得自己可以预测到部机几时咪去玩，可以累钱，全部嘢都只系独立随机事件嚟咋？ 哦，咁佢哋有个情趣嚟噶嘛？有啲人扑到去输钱，输完一路屌一路好开心噶，笑住嚟屌噶嘛。咁你即系当生活好枯燥嘅时候，钱啊当系乜啊？即系只不过系挑战下自己嘅眼光同埋一啲好另类嘅方法。万一成功嘅，咪成为佳话咯。喂，系咯，即系大家都谢谢地啦。睇下今日嘅成绩点先。同埋谂下今晚打唔打机好咧？哦， 要交嘢喎， 今日系咁啊，咁啊，唔讲啦。而家跌到120几人啦，都就接啦。OK， Jackie 陈，我唔敢饮杂食噶。Jackie 陈，多谢大哥。 OK， 喂，好啊，咁啊，下一转再倾啦。下个礼拜四啦，中间都应该冇咩发生噶啦，好啊。既然大家仲未走啊，多谢各位，同埋呼吁一下一啲喺网台 app 嘅朋友啦。我而家网台 app， 我而家用苹果手机咧，发觉香港网台真系已经唔系好用到啦。唔知有冇朋友好似我咁样呢？咁啊，同时啊，明谢三位live sponsor 嘅朋友啦，阿 Dominic 啦、Christy 啦，同埋 Timano，thank you very much。咁啊，系咯，咁听网台 app 嘅朋友就请你星期四咧就嚟 live 啦，一齐吹水啦。咁啊，一齐吹水嘅好处咧就系、是、个话题可以自定啊嘛，即系有时你讲开嗰样嘢。阿叔高兴咪一齐讲咯，咁样咁啊唔记得咗朱凯迪噶啦，就系咁噶啦。咁如果一心听朱凯迪咧，就梗系听城寨啦，使乜听我啫？系咪？好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